表示，非政府組織在反修例事件中鼓勵暴力罪案，報告並不同意。人權觀察執行長羅斯原本計劃在香港舉行記者會發表報告，但是日前由紐約飛抵香港之後被拒入境。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春季將會以國賓身份訪日，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表示歡迎，但促請北京採取措施改善公務船駛入尖閣諸島，即是中國所稱的釣魚島附近海域的情況，否則可能難以為訪民創造條件。河野太郎到美國華盛頓一個智庫發表演講的時候提到日中關係，表示中國公務船平均每個月三次侵犯日本領海，駛入尖閣諸島附近水域，又指中國船隻每日都駛入島嶼的相連區域。河野憂慮中方以武力手段單方面改變東海現狀，特別是在尖閣諸島附近，強調日方不能夠忽視這一類的侵略行為，警告中國如果漠視民主和自由等國際規範，將會要付上代價。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以及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8至23度，聽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稍涼，下周中期氣温逐漸回升。依家嘅氣温2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是报28,773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1,04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8，跌1.6；阿里巴巴220.8，跌2.8。新上市的9毛9是报10.32。小米集团12.26是升5.8，中国平安95.2跌1.3，盈富基金28.95跌1毫，美团点评114.1升1.8，友邦保险86.65跌6.5，华夏沪深347.85是跌3毫，中国海洋石油13.22跌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6，英镑10.121。瑞士法郎8.051，澳元5.357，加元5.952，新西兰元5.141，欧元8.6559，每百日元对港元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6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4,405蚊，升9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52.87美元，賣出1,553.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Harry 同你講單交通意外，喺新田公路去元朗，近住馮吉鄉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錦繡花園。咁就係新田公路去元朗，近住馮吉鄉有交通意外，車龍排到錦繡花園。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跟住茶果岭道油站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加多利豪苑。咁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都多车噶，龙尾就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排到九龙医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石衣街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伟业街去油塘，近住敬业街挤塞，龙尾排到丽业街。 睇埋新界屯門公路去荃灣，跟住兆康港鐵站擠塞，龍尾排到福亨村。咁提醒翻大家，漆咸道北有爆水管，咁去紅隧嘅方向，跟住新圍街慢線係暫時封閉。最後駕駛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時間係傍晚六點正，而聽朝日出時間就係朝頭早7:05。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见到有人喺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喺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俾香港警察反暴力爆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案咧，好多人嘅焦点都系派糖之余，派钱都系一个考虑咧。听众黄先生， 弱势社群佢有足够嘅钱噶啦，4000蚊又有啦。咁好多，譬如话就点食都有。咁点解仲要去搞呢啲嘢咧？ 听众廖生， 香港咁多钱，五个大白象工程出嚟，根本上派10万都唔系问题啦，倒钱落海嘅，不如我哋市民抵咗佢咪仲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三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暴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今天的主持陈景祥。今天第一个钟头想跟大家谈谈，就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天公布了一系列的、就是、民生的措施。那些民生措施总计有成10项那么多的，那么涉及都成100亿的经常性开支的。那么这些这样的措施就包括了，又包括长者的津贴、劳工和基层的住屋等等的。那么这些这样措施到底能不能够帮助到市民呢？那大家如果应该我哋同一路讨论嘅时候咧，大家有兴趣参与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嗱，呢啲咁嘅措施里边咧，就引起咗即系好多嘅讨论啦。咁啲讨论咧就集中喺几个方面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到底政府有啲措施咧，其实都未有时间表。咁到底其实系咪只系攞出嚟即系应付下先嘅咧？咁例如咗而家讲紧嗰个劏房嘅实行租管啦。咁同埋就话关于法定嘅劳工假期由12日增加到17日咧，都系提咗出嚟嘅啫。如果你要做咧，仲要经过可能劳顾会嘅咨询啊，同劳工团体嘅讨论啊、立法啊等等，其实个时间真系都几长嘅。咁但系呢啲咧就只系特首寻日公布咗，但系未有时间表嘅。咁好多人就觉得咧，系咪真系会行嘅？同埋行嘅时候个时间会要几耐咧？咁除咗呢个时间表之外咧，亦都大家有啲人留意到咧，关于个财政嘅承担嘅方面啦。咁政府公布咗呢10项嘅纾困措施咧，涉及嘅咧其实增加紧咧每年系100亿嘅经常开支。咁而根据特首嘅讲， 法呢啲新措施呢会增加呢个经常开支呢係 2% 嘅。咁政府嘅经常开支都好大㗎 ,2% 其实应该相当大嘅数目，而且係经常地呢係每年会需要承担㗎。咁到底我哋嘅财力係咪能够足以应付到呢方面呢？咁另外第三点亦都有啲人会觉得呢就会好多措施公布咗啦。咁而家好多人嘅焦点里面关于啲年轻人嘅问题。咁呢啲措施里面呢冇一啲特别明显係去照顾佢哋或者係針對年輕人嘅，咁到底點解會出現咁樣咧？咁當然亦都有啲人會講到咧，就係喺而家咁嘅時勢裏邊咧，政府公布所謂十項嘅紓困措施咧，係咪有啲其他民生或者係呢個社福以外嘅考慮咧？咁包括咗好多評論人員嘅講法咧，就話政府所謂收買人心啦，同埋喺呢個時間裏邊咧，希望能夠用一啲咁嘅方法咧，能夠令到呢個民意咧比較安靜一啲。咁但係能唔能夠收效咧？呢個其實都係一個討論嘅焦點嚟嘅。咁另一個方面咧，亦都係有啲人覺得咧，就而家咧希望政府用錢咧，我哋嘅庫房咧嘅儲備咧超過10,000億噶啦。咁到底係咪可以用錢嚟緩和到個政治氣氛同埋爭取到個民意支持咧？咁等等咧都好多疑問嘅。咁可能你嘅疑問咧比呢幾點咧仲更加多添。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分享下你嘅意見，或者到底你點睇特首已公布咗呢個十項嘅民生措施咧？咁我而家先聽一次新聞追蹤，我哋翻嚟咧再詳細討論。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15日朝早10点，消委会联同食物安全中心测试市面100款烧味或老味食物，发现33款样本属高钠食物，包括全部10款红肠样本。食物安全中心首席医生吴志祥： 红肠咧就系呢10类食品里面咧系比较高嘅，平均咧每100克咧就有1000毫克嘅钠。烧味、老味方面咧，烧肉啦、叉烧啦、卤水、鹅肾啦，同埋咧系乳猪咧，都系属于比较咧系高水平钠含量嘅食品嚟嘅。 11点。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质询时间被问到警方是否正研究引入电枪作为装备，李家超： 任何有方法令到警方更有效处理这些暴徒的一些暴力呢，而又可以将大家可能产生受伤的风险减低呢，保安局都是支持的。当然警方会研究清楚每一样的工具对他们的执法能力以及所产生的风险是会怎样呢。 12点，政府決定取消農曆年初二的煙花匯演。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的而且確，我哋都知道有市民都係好希望能夠見得到，但係大家都睇到咧，喺社會有一啲嘅不穩定嘅因素，對於嗰個嘅公共安全咧係會構成一啲嘅即係影響同埋威脅。咁所以咧，我哋慎重起見咧，都希望能夠即係取消呢次煙花。 下午2点半，食物及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议，汇报早前到武汉视察肺炎的资料。副局长徐德义： 根据最新的内地发放的资料呢，目前虽然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但是不能够排除有限度人传人的可能性。本港是应该继续高度戒备，严阵以待，以及用现在的加强的防控措施继续施行下去的。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傾緊嘅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尋日公布咗10項嘅民生措施咧，咁涉及嘅範圍都好廣泛嘅。咁其中一個咧，我就特別留意到咧，就關於長生津咧，即係關於對長者嘅生活津貼嗰方面咧，就提出咗一個咧劃一津貼額咧，係每個月咧係3585元，並且咧以500,000元嘅資產上限咧作為一個上限嘅點嘅。咁呢啲措施實行咗之後咧，就多咗大概咧有50,000個長者咧每個月咧就可以多领咧系910元，咁亦都有估计100,000个长者因为提高资产上限咧而符合呢个资格嘅。咁呢个措施咧就亦都引起咗好多嘅关注啦，亦都有啲研究呢个社福制度嘅学者咧就觉得咧可能咧呢个措施咧开始接近一个全民退保噶啦。咁到底系咪真系咁样咧？咁或者你觉得呢措施咧对你有冇实际嘅帮助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我哋电话机旁边咧就请到咧就是近年積極推動呢個全民退保的明愛專上學院教授咧，黃于暢咧，同我哋傾下嘅。黃于暢教授，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你好，我哋啱就系倾紧咧，就系呢个寻日宣布嘅一个措施啦。咁啊，头先我都提到咧，就有啲学者咧都觉得呢个咧都几接近一个全民退保噶啦。咁喜你作为一个专家，你都研究咗呢方面好耐啦。咁你觉得呢个措施其实同全民退保之间嘅距离仲有几远呢？ 系啦，嗱，如果全民退保咧，我哋希望咧就系即系100%嘅长者啲65岁就可以攞3000零蚊咁啦。 嗯， 咁就原本嘅建议系咁嘅，咁咧就当然你话落实嗰阵时，如果去到80%咁都相当理想啦，咁样。 嗯， 咁而家政府呢个新嘅建议咧，就应该大概将超过50%嘅长者咧，就每个月咧都有3500几噶啦。咁咧就当中包括咧就系攞综援嗰批啦，就大概有。10%多啲啦，咁然后咧就高额奖嘅生活津贴咁，呢个普通奖嘅生活津贴咧就夹埋咧就40%咁上下啦，咁就所以就超过50%噶啦。咁佢而家呢个做法咧，其实就系将嗰个普通奖嘅生活津贴嗰个咧就升格咗， 嗯， 即系冇放宽到嗰个入息限额嘅，都系50,000到，咁就即系所有而家攞开普通奖嘅生活津贴嗰啲咧，都变咗系攞呢个高额奖嘅生活津 貼，即系划一起嗰个3580蚊， 系啦，冇错啦，咁就多咗呢50,000人咧，因为其实咧就系攞高额嘅咧，就同呢个攞普通嘅咧就系9:1嘅，咁即系话有50,000人咧攞高额嘅，其实50,000人攞普通，咁所以今次放宽咧都系多咗少少人， 即系唔系多咗好多嘅 吓，唔系多咗就多咗九，即系90%系攞高额噶啦，已经其实。 嗯，阿黄教授，依度想问一问你哋，听讲系超过50%长者，即系话咧，而家实行咗个新嘅制度之后咧，超过50%65岁或以上嘅长者已经可以有资格攞到呢个3585蚊啦。 系啦，因为当中系包括埋咗综援嗰批嘅。 嗯，系。系咁嗱，呢个制度咧行咗之后咧，就你觉得即系个帮助，即系应该对一啲譬如长者都有帮助啦。咁有啲人提到咧，就譬如话会唔会有冇遗漏到噶？譬如话有啲人讲紧啲妇女嗰啲，可能佢未工作过啊等等。咁系到咗年龄上限都可以有噶咯，系嘛？ 系啦，冇错，呢个得益嘅强积金系啦，同强积金冇关系嘅。咁就只要到年龄你符合嗰个资产同埋入息嗰个限额咧，就可以攞到噶啦。 嗯， 咁就。当然咧，即系而家你超过一半嘅长者可以攞到啦。咁但我哋估计咧，就即系如果你能够再放宽啲，即系嚟紧50,000系嗰个原本普通长者生活津贴个限额，即系如果你能够放宽啲去到譬如80,000咁啦，咁就会更加多长者可以受惠嘅。因为其实你如果得80,000嘅话，你退休都比较艰难噶啦都。 嗯，咁如果你而家讲话会超过50%啦，如果推行一新嘅措施， 系 咁如果真系要做多个全民退保嘅话咧，仲有边啲步骤要行，或者仲要承担啲咩嘢，或者条件方面系点样放宽法先至真系有机会再做到咧？ 系嗱，原本我哋全民退保咧就有个融资方案噶嘛，咁而家呢个咧就政府又唔使融资啦，我自己做晒啦咁样，跟住由税收嗰度去支持啦咁样，咁其实开支就会越嚟越大嘅。咁好啦，咁而家我哋分析一下啲长者个状况啦，咁就有一半咧就而家系超一半到啦，咁啊攞到呢个3000零蚊啦，咁啊同我哋原本谂嗰、那个即系、就是、全民养老金个金额其实差唔多噶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香港估計有10%到20%嘅長者咧，基本上係都相當富裕噶啦。咁啊，即係其實政府唔需要特別去幫佢哋嘅咁樣。咁咧就如果減咗之後咧，咁就即係仲有20-30%嘅長者咧，其實都係仲係要即係響，即係佢就攞唔到你長者生活津貼啦。但係佢個資產其實咧就係、是。都系唔系好够嘅，咁啊，就要等一轮使咁啲钱先可以获嘅资格，咁咧就其实都就如果能够帮到佢咧就更加好啦，咁啊。 嗯，但系你讲紧嗰20%嗰个咧，其实就系、如果全民嘅话咧，就唔会再有话，譬如话你达到几多资产就攞唔到， 系啦，冇啦， 即系总之你系啲人一路讲笑就系你超级富豪，总之够65岁都有嘅，系嘛？即系你讲紧20%嘅意思，可能佢自己唔攞嘅啫，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啦，冇错冇错，咁啊，当然如果你全民退保。你要想下个融资的时候其实啲超级富豪能够付出响呢个制度的钱咧，远多去攞得翻嗰啲 咯。嗱，你提到个融资方案咧，就系、是、其实政府一直都倾紧呢个即系全民退保咧，其实亦都系喺林郑特首咧，即系喺即系做紧呢、這个政务司司长嘅时候都讨论咗啦，咁佢当时都提到啊，关于个财政负担啊个问题嘅。咁按照你研究咗咁多年咧，其实呢个财政负担咧喺而家啊，即系如果冇一个融资方案嘅话咧，其实呢个税收或者我哋嘅储备咧，虽然叫丰厚啦，系咪顶得住嘅咧，或者可以行到几耐咧？ 我就冇具体咁样计过。咁但系咧，而家你睇嗰、那个长者生活津贴咧，就已经过200亿噶啦。 系啦，咁咧就如果今次放寬埋咧，就可能多又咪多好多啲，因為即係得幾萬人啫嘛，咁啊多幾億啦咁樣，你都係二百零億咁啦。咁就再加綜援啦，咁啊綜援大概一百億到啦，係俾長者嘅。咁即係大概呢個整個開支大概三百億到啦。咁就而家咧就係一百三十零萬長者嘅。咁咧如果係到我哋將來個高峰期咧，就大概係二百六十七十萬長者嘅。咁即係話呢個不過咧就冇咁快，去到二零五零六零到啦。咁就即係話咧，喺呢段時間咧，就即係個長者嘅數目會倍增嘅。咁就你估開支可能未必倍增嘅，咁但你起碼而家三百億咧，就到時咧就係等於今日嘅六百億咁上下啦。咁就 呢六百億係講緊每年 到嘅， 每年 每年每年係而家就每年係三百億啦嘛，即係你綜援加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咁就未計生果金，生果金就另計，咁就正生果金就冇咁多錢嘅，咁啊，即係如果你淨係呢筆今日開支三百。送啲啦，咁去到二零六零咧，就如果系一樣咁多人俾你攞嘅話，就係六百幾億啦。咁六百幾億咪負擔唔到咧？咁又唔係嘅。咁啊，因為你如果嗰個税收即係增加1%，咁就已經有三百億啦。 是啊，黃於暢啊，亦都有今日咧就羅志剛局長咧有即係回答過關於啲財政承擔嘅問題嘅。 係 佢就話咧就未來開支就會有增幅啦，咁啊除有十年啦，咁啊財政壓力咧就會減少嘅，即係除有十年。咁佢個原因咧就因為係強積金咧就可以發揮效應嘅，咁佢所以話咧就長遠咧領取長生津嘅比例咧就將會逐步下降。咁你呢方面咧就嘅研究或者你嘅觀察，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這個有可能的，因為他譬如說你而家一般的退休金是即是強積金是儲了20年左右最多的那個。是啦。 但是就一般人覺得都是比較個金額都不是很足夠的真的退休的。 當然你說如果儲夠40年那就多一點咯。 即 是而家通常即是你的一個退休制度是預計儲三四十年的嘛。 咁 如果是儲夠的話呢，可能都有百零萬這樣啦。咁要百零萬的嘛，他就不可以即時呢個攞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嘅資格啦，咁就要遲啲先攞咯。咁但係咧，如而家我哋發覺好多情況咧，就係即係啲長者就會將啲資產會做一啲轉移噶嘛，即係可能俾咗仔女啊，或者係安排下咁樣，咁令到自己符合呢個領取嘅資格嘅咁樣，咁就到時就未必係有好似羅局長咁想象下，你攞咗強積金之後咧，你就即係啲人就會遲啲攞呢個風險性津貼咯。 係，即係佢會做一啲自己嘅資產安排，然之後都係令到自己符合到資格去攞個錢啊咁樣。但係按照我哋頭先傾，係你繼續先。 冇，我而家好多響你同啲長者傾偈咧，個個都講緊呢個故事嘅。 咁所以長遠計個方案其實應該可以唔需要有資產審查噶嘛，以後即係只係用個年齡去劃線嘅啫嘛，係咪啊？即係如果真係一個全民退保嘅話， 如果全民退保當然係啦，咁就令到長者唔需要咁樣做，即係去到一個年紀咁大啦，咁你仲要做啲類似好似有啲即係欺騙成分咁樣，咁佢自己都其實過意唔去，咁令到長者咁樣承擔嘅道德壓力又唔係幾好。 或者有啲人覺得好似你查家宅或者查曬你自己資產，又填報俾政府咁啦，係嘛？ 係啦，係啦，冇錯，係啦。 但係喺一般你哋學者研究關於呢個即係全民退保裏邊咧，啲融資方案裏邊咧，其實有冇邊啲方案即係你哋會考慮過咧？向政府提出，即係話其實長遠令到成個全民退保係可以即係所以持續發展到落去嘅咧，咁樣有冇邊啲方案係需要行，或者係令到個財政唔會真係出現到一個危機啊？咁樣 係啊。我哋嗰陣時建議咧，就係有三個主要嘅來源嘅。咁第一個當然政府注資啦，因為你做咗呢個全民退保咧，就唔使再搞呢啲長者生活津貼噶啦嘛。咁咧就生果金都唔使啦，咁樣咁就將一部分即係其實將呢筆錢咧可以轉咗落去呢、這個即係呢個我哋叫資金池嗰度啦。咁樣呢個第一筆啦。咁呢度咧係支付咗一半嘅錢噶啦。咁另外一筆咧就係、是。即係而家我哋有供強積金噶嘛，咁咧就強積金嘅新嘅供款咧，就將一半咧供落呢個資金池度啦。咁咧就呢個就去咗三成到噶啦，咁樣。咁另外咧剩低嗰啲咧就要加少少税啦，就係嗰啲即係公司利得税，加大概2%啦，即係賺得多嗰啲啦，但咧即係如果我哋嗰陣時計咧就1000萬以上，再加額外嘅利得税啦，咁就三樣夾埋咧。 再加埋成個系統有啲利息嘅咧，咁就可以支持到啦。 嗯，即係你講加税嗰兩個百分點咧，就係承擔最後剩低嘅20%啦，係 嘛？冇錯，冇錯，係。 咁呢方案你曾經都同政府傾過嘅。 系啊，系啊，冇错。 咁你觉得长远计系咪即系一定都要做翻一啲咁样嘅财政或者融资嘅方案，先至全民退保先能够更加有保证？呢个睇到最近即系关于台湾啊，最近啱台湾选举咗啦。 系啊， 咁啊，其实佢当地嗰个退保其实都系出现咗好大问题，即系令到个民意好大反弹嘅。咁你觉得系咪即系最后都要有一啲咁样嘅融资方案，先至令到个全民退保有基础咧？ 台湾做佢哋，因为呢啲退休计划通常喺早期做咧，就冇遇到啲人咁长命噶嘛。 嗯， 咁就而家就同埋佢哋咧嗰个退休金咧，通常同你个入息系挂钩嘅。 嗯， 咁呢、這个呢两个风险就好大噶啦。咁但系而家我哋呢个设计呢个咧，就系因为系全部都系划一三千几啊嘛。咁所以个开支你知道有几多人就知道几多咩噶啦，就要开支几多噶啦咁样。 嗯， 咁同埋而家我哋即系嗰个推算人口嗰个准确程度高咗啦，咁样，因为而家知道人都系。即系唔同三十年前嗰个寿命， 但系寿命长咗嘅喎， 到啦，系啦，系啦，咁我哋都计，因为咧我哋用统计处个数嚟计噶嘛，即系佢哋估计将来即系人口系即系个即系长者人口跟按嗰个寿命嚟推算。 系好啊，唔该晒黄教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游发展局公布，去年访港旅客有5591万人次，按年下跌14.2%。旅发局表示，去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录得近14%的增长，但受到社会事件影响，旅客数字由七月起下跌。随后的月份跌势加剧，下半年整体旅客大约有39%的跌幅。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表示，旅发局已经在多个短途市场，包括印度、印尼、菲律宾、南韩以及泰国展开宣传，亦都已经准备将宣传推展至其他市场，例如日本以及长途市场等。同時正是積極籌備在全球多個客源市場展開大規模宣傳，重建香港的旅遊形象。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同意世衛指武漢肺炎未有明確人傳人跡象的證據，未有明確人傳人的證據，但是其中一個沒有到過街市而染病的女子，或者經由在街市工作的丈夫帶回屋企的物件而感染，所以不能夠排除有機會人傳人。他說，如果有多宗密切接觸者感染的情況，就會比較肯定有人傳人。张竹君又说，70%染病个案长期在涉事街市工作，大部分在水产区。街市另外亦都有售卖禽料和野味，暂时未能够锁定哪一种动物是病毒源头。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说，初步观察类固醇对治疗相关肺炎有帮助。武汉41个病例，有2人需要使用体外生命支持器，医管局会确保调动足够仪器使用。新渡轮表示，直到2021年的牌照期内不会加价，亦都暂时冇计划减薪或者裁员。新渡轮发言人同传媒查询的时候话，同过去5年比较，去年全年载客量下跌7%，下半年的总体票务收入下降5%。其中10月至11月红隧受阻期间，港内航线的票务收入上升超过10%，同期离岛线就明显下跌大约10%。两类航线到12月都有回升。政府早前公布，将2元乘车优惠的年龄资格由65岁放宽至60岁以上。新渡轮表示欢迎，但是透露局方未曾同船公司商讨补贴方案。发言人又说，今年将会有10%船员达到退休年龄，加上劳工假期有机会增加至17日，预计最少要增聘2至30%前线员工。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和自由之家两个组织分别发表报告，批评中国破坏人权和民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这两个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他们发表的涉华言论和涉华报告一向都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毫无客观性可言，所以根本不值一驳。耿爽重申，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当前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国亦都一直依据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第三线咧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仔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第三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至于较早前咧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嘅意外事故咧，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咧龙尾去到近米埔段。而在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的慢線都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車龍大消散，龍尾去到近福亨村。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就排到去管道入面。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近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學園街，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近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油站，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路面方面，在港島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繁忙，龍尾在東山台。今日在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是擠塞，車龍排到去太子道東近油站對開。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近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翻沙田咧，近住九龙塘会段车多，龙尾亚街路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次又提提大家咧，喺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系降至每小时6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不同年代的社工 Christine 看那套就叫做北斗星，我看那套就叫做北斗商学，就 Step 都是未看过的。 社联前行政总裁方敏生， 夜晚落区石硖尾临时房屋区里面，你看到每一眼灯其实是一伙人，亦都有他的故事。 九十后社工阮乔恩， 边度有需要就有社工啊嘛，而家系复杂咗好多，因为你咁样行出，人哋就会问你代表边度噶。 星期六晚9至10，罗永聪主持《两代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峰同大家倾紧嘅咧，就系特首寻日宣布咗咧十项嘅民生措施。咁啲措施又包括咗咧系长者嘅津贴啦、劳工同埋基层嘅住屋啊等等方面。咁特别咧系长者嘅2蚊搭车嘅优惠等等咧，就都相当即系受到讨论，或者颇受欢迎嘅。咁大家如果觉得呢啲民生的措施对你是有什么影响，或者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意见呢，可以欢迎你打来1872311跟自由峰倾下的。那么在这个特首宣布这项民生措施里面呢，其实有三项呢关于到这个住屋的问题的，都是向一些基层家庭提供帮助的，包括了呢就是针对劏房呢推出一个租务的管制啦，那么向一个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非公屋家庭呢就提供一个高额的津贴啦，同埋呢就为轮候公屋三年以上的家庭呢提供现金津贴，那么直至到呢首次获得配屋为止的。那么到底这几项的房屋措施咧，帮助基层家庭到底有几大嘅帮助咧？咁大家同样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参与讨论，或者如果你自己都系其中一个组别里边咧，呢啲措施系咪可以帮到你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峰倾下嘅。咁我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我就请嚟咗社区组织协会干事阿施丽珊咧，同我哋倾下咧关于呢个政府嘅十项民生措施里边，关于房屋呢方面咧，到底系咪可以真系帮到啲基层家庭咧？咁啊，施丽珊你好， 系你好，系 啊，我哋头先讲紧咧。就十項措施裏面三項咧，都係關於呢個住屋嗰方面嘅。咁我哋不如先講下，譬如話關於對租務管制先啦，因為依個咧都比較大爭論嘅。咁你覺得 係啊？這個我哋爭取咗好多年咯。 係啊，係咪啊？咁而家佢提出咗啦，咁你哋有冇咩特別嘅回應咧？對於而家正即係特首都話提出要做啦， 咁快啲搞啦。 係， 佢應該全體提出咗咁耐，同埋其實坊間都咁多研究，其實佢之前就話要研究4年添，我哋嚇死。咁依家唯一年即係叫做勉強可以接受。咁我哋希望佢真係會全面啲啦。因为其实我哋过往已经有呢个经验去立法噶嘛，咁佢后来系废除咗啫嘛，咁所以我哋希望佢都会参考翻即系以往嘅嗰个立法嘅内容啦，除咗个租金管制之外，亦都会包埋一啲租住权嘅保障嘅，系啦， 施丽珊，你讲到嗰个关于话要立法嗰个咧，嗱，我哋以前香港其实都有租管噶，咁都已经解除咗几年啦。咁以前嗰个租管咧，基本上按照嗰个楼龄嗰个去计嘅。你哋而家嗰个建议同埋话，即系如果再政府再做呢个租管嘅话咧，系咪都要用呢个做一个标准界线呢？ 我觉得都要参考嘅，因为以往就会，如果你啲楼系旧嘅咧，其实你唔可以将个市值租，即系唔可以去提到去市值租金嘅，即系要系市值租金嘅九成咁样嘅。咁依家就其实你知道嗰个地方缺乏就咩楼几残都好咧，佢咧一样咧同你加到好贵嘅，咁我觉得呢个都要去加落去嘅其中一个因素咯。 即系话都系用翻楼龄去做一个标准。去即係如果係用租管嘅話， 係啦，另一個就係嗰、那個百分比啦嚇，即係你可以加幾多啊，同埋幾耐先可以加一次啊？咁因為有啲業主好離譜嘅，就算同你簽咗兩年約，咁一生一死，咁中間又會加，或者甚至係唔簽，跟住每半年啊同你加一次，咁即係呢啲情況都有嘅。 嗱，依家呢个租管咧，大家都知道，即系香港其实都实行咗一段颇长时间，咁后来咧就取消咗嘅。咁有好多即系经济学者啊，或者研究呢个房屋嘅一啲学者都讲咧，其实租管真系未必可以帮得到呢啲基层家庭，因为可能咧到最后结果咧就系话可能嗰、那个大业主就未必肯租啦，或者个租金唔满意，或者佢甚至可能就用好多方法即系话去回避，咁结果咧可能就令到嗰、那个供应少咗啦，或者嗰、那个真系劏房嘅租户未必得益啦，咁呢啲咁样嘅即系后果或者个效果啊个效应啊呢个租管嘅，你有冇谂到呢啲方面咧？其实 嗱。当然坊间有好多唔同嘅调查嘅，但系过往嗰个经验我哋又见唔到真系有啲咁严重嘅情况出现嘅。你话间唔中有啲业主会即系我今日考虑系另一件事啦，但系个问题我哋见到唔系好大部分嘅人啊嘛。咁第二其实好多业主依家都打捞咁啊揾租客吓。咁我觉得应该就呢、這个机会唔系太大啦。咁同埋外国亦都唔系个经验系差嘅。即系佢哋又都好多唔同嘅一啲租管嘅经验，系去帮到啲居民嘅。 先生，你头先讲紧话啲劏房嗰啲业主四围揾紧租客，即系而家系冇人租， 系好少少嘅嗰个情况。 即系少人租咗， 嗰、那个系啦，嗰、那个景气唔好嘛。 咁有啲租金有冇下跌咧？因为咁， 但系未，资产就系、是。 系啦， 系 即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咯，仲系 嗯，即系反映唔到呢个供求啦。简单讲，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咁嗱，亦都有啲人讲咧，就系话你实唔行嗰个租管咧，就可能有好多咧，即系用嗰啲水费啊、电费嗰啲咧，就间接又再攞翻你嗰个津贴入翻嗰啲大业主个袋啦。咁呢啲方面系点样？系啦，点样处理 嘅？都有啲规管嘅，因为其实水电啊，咁都有个公价噶嘛，基本上。咁如果佢俾有啲真系。连埋公用嘅嗰啲费用，究竟系可以加到几多咧？咁呢个都要倾嘅，因为我哋有阵时有啲即系业主咧，佢系收过二一度电，有啲可以收到两蚊一度电，咁你个差距喺边度咧？咁呢个就真系个人嘅问题啦，呢个就，所以我觉得系太过离谱咯，个差距系。 咁呢啲其实系咪即系当年嘅租管里边有冇？ 嗰个就冇 针对呢个嘅咧？ 嗰个冇针对嘅。 咁再做嘅话，你哋觉得系呢个方面系要做嘅？即系连埋可能水费， 我哋觉得呢个要研究一下点样系咪可以包埋落去咯，系啦。 咁啊，孙丽珊嗱，亦都有讲到咧，即系今次嗰、那个即系租管嗰度咧，就按照行政长官嘅讲法咧，佢其实应该正确啲讲咧，就系研究点样推行劏房嘅租务管制嘅啫吓，就未必话真系做嘅，仲要研究嘅。咁因为研究咧，就你觉得即系仲要研究啲咩嘢咧？同埋即系而家嘅时间咧，到底其实需要研究啲咩嘢咧？仲？ 啊，因为其实个问题又好，或者系好处又好，都讲咗好耐啦，我都想问政府仲要研究啲乜？咁但系我唔知道，如果净系劏房，其实有一啲其他嘅，譬如农屋啊、板房啊，定系其实已经包埋喺入边咧，啊，甚至有一啲一个单位啊，其实香港都租金好贵嘅，咁好多人都好想有个租管嘅，咁当然如果佢话做咗劏房、农屋、板房先，咁我哋都集，即系喺基层嚟讲，当然可以接受住先啦，系啦，咁但系我哋就希望嗰个全面同埋要快咯，就唔好研究完就话哦做唔到，咁啊真系非常之失望啊，同埋即系对于即系嗰个一个政策。决策者嚟讲，就即系呢个决策就 即系 做得唔好咯。我哋 觉 得系。 而家讲紧咧，好多嗰啲即系劏房户啊，或者系农屋户嗰啲，即系要交一个咧都几贵嘅租金下噶。 系啊，咁啊，从尺价嚟讲，仲贵过豪宅噶。 咁其实呢个就即係啦，咁但係有啲政府亦都提出咗呢，就会做一啲即係叫做臨時房屋嗰啲啦。咁而家呢即係亦都有提到呢，就係话会由大概10,000个增加去到15,000个嘅。咁呢方面呢啲咁嘅过渡房屋其实帮唔帮到手嘅呢？即係对于啲咁样譬如劏房户或者等緊上屋上楼嘅。 租到房屋其实都可以暂时帮到手嘅，咁起码佢喺嗰个地方，佢确定佢真系住几多年，同埋个租金会因应佢个负担能力嘅，咁就唔会依家有阵时佢就算攞综援，佢就要揭发，即系个租金又唔够啦，或者佢个收入其实有限，佢又可能就变咗三四成都系去咗交租啊，咁佢有一定嘅限制嘅，同埋个环境都有一定嘅规格。咁呢个系需要，我估佢已经嚟紧嗰几年咧，其实政府咧都嚟咁 hea， 即系土地啊、公屋啊、房屋供应咧都一直都追唔到。咁所以我哋都鼓励佢都要发展嘅，但系我哋都希望同时咧，佢真系要再大力啲去搞嗰个土地发展同埋嗰个公屋嘅。咁因为始终居民最想系想公屋咧，真系可以永久啲、安定啲。即係好多居民話，其實如果佢快啲有公屋咧，佢捱到幾多就自己捱，佢都唔係好想話依賴政府咁多。咁因為有間公屋都已經好好多，咁真係冇辦法嘅。咁佢有一啲規範又好，有呢個津貼又好，或者有啲過渡性住屋又好，咁佢哋都叫做幫少少幫輕啲咯。因為其實真係壓力好大，依家呢好多居民，大家知道依家其實唔單止租貴啊嘛。水電貴之餘，仲有食物啦，各樣嘢都貴。比依家呢排啲藥咁貴，嗰啲好多啲食肉、啲肉類咧，好多街坊都其實好耐都唔食肉噶啦。咁啲細路其實肚餓，佢都冇咁多嘢俾佢食。咁你唔好講話佢學習上有啲需要嘅時候，咁又家庭又俾唔到。咁其實好多問題存在喺個社區好耐噶啦。其實政府係真係要快啲去做，快啲去解決。 亦都係同嗰個住屋有問題啦，即係有關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住屋個租金貴，就你扯曬啲錢去嗰度嘅時候咧， 有好多需要我哋食啊，我哋学嘅嘢嘅钱都系用冇得用咯，系啦。 咁另外仲有一啲个十项措施里面咧，就仲有关于即系除咗劏房嗰个租务管制之外咧，就话向领取在职家庭津贴嘅非公屋家庭提供高额津贴啦，同埋为轮候公屋三年以上家庭提供现金津贴。咁啊，呢啲措施你哋觉得又点样？ 我哋都觉得赞成嘅，喺对于啲居民嚟讲系有需要嘅，只不过系咪可以真系足唔足够咧？比如如果一人嘅租津，我哋就觉得可能因为中门嗰条数始终都系低嘅，1800几，其实不嬲租租床位啫。咁如果你900几嗰个津贴对一个人系会低，因为有阵时你租一间都可能一二人三人咧都唔会差好远嘅。咁你除非你叫佢租床位啫，咁所以呢个就我哋觉得一人嗰、那个要考虑睇下可唔可以提高咯。咁其他嗰啲就勉强啦。啲街坊其实即系觉得其实你话够一定系唔够噶啦。咁不过佢哋话咁你冇屋嘅，咁有津贴都好过冇嘅。咁如果唔系最好就有间屋啦，系啦。 即系你哋嗰个立场，即系最后睇咧，都系觉得政府应该要从入手供应嗰、那个，譬如公共房屋嗰方面， 供应供应系 最重要，跟住就系 租。管是很重要咁跟住就是嗰度政治屋啊同埋啲现金津贴。咁几样嘢如果可以一起做，咁当然是即係居民嚟讲是觉得是一个福音啦，对佢嚟讲是会帮助好多啦。因为好多基层其实佢哋是尤其是要返工嗰班呢，佢哋做嗰啲是最辛苦嘅工，人工又唔高，跟住返去呢又目失咬又瞓唔到，其实是好煎熬嘅。 系嗱，你觉得今次譬如话特首，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咧，佢突然之间突然之间次个宣布咁多措施，咁有好多措施咧，正如你讲咧，都系譬如话类似社区组织协会都争取好多年，但系可能政府都未必考虑嘅。但系突然之间好似话咧，就好多都会考虑啦，甚至有啲咧好快会做啦。咁你哋觉得呢件事系咪因为都同一啲政治或者最近嘅气氛有啲关系咧？ 其实好难揣测嘅。但系当然佢无论点，我哋都系欢迎有个即系。利民嘅措施啦，咁会唔会因为即系政治又好或者各样嘢嘅情况而做咧？咁都系好事。咁当然，但如果你话回应政治咧，我就觉得佢就政治玩政治嘅诉求要回应。咁但呢啲嘅民生嘅贫穷问题啊、房屋问题咧，佢就一早都要回应噶啦。咁依家回应咗，我哋都唔会话因为佢咩其他原因就会拒绝嘅，系啦。咁但系我谂佢如果佢。即系社会嘅政治诉求，佢都系要再另外回应咯。我觉得系。 系咁加埋咁多个十项嘅民生措施咧，整体嚟讲咧，你觉得对平基层嘅市民啊，一啲基层家庭里边，其实个帮助大唔大咧？即系包括咗除咗房屋头先讲之外咧，包括咗有2蚊嘅搭车优惠啊，同埋我哋早前再倾过咧，关于改革长者嘅生活津贴等等啊。 咁几样嘢加埋嚟讲咧，今次嗰个十项优惠咧，就都比较实际嘅。我哋觉得系。都比起有阵时以往嘅啲一次性嘅津貼咧，就實際啲，同埋比較有啲規模咯。我哋會覺得係啦。 即係你講。 當然咧，就我哋覺得就失咗一項咧，就係嗰個公屋嘅即係土地嘅開發啦， 遷 移啦。咁呢個其實係都好重要重心。佢哋冇講到佢哋會點樣再去話嚟，好似冇乜力咁啊，對呢方面嘅政方面嘅發展係啦。 咁土地嗰個就係個牽涉嘅問題更加大啦。係 啊， 係 啦， 係 啦。 嗰、那個更加難處理噶啦，嗰、那個就咁整體你覺得呢十項係即係對基層係都有利嘅。 有用嘅，呢、這個就肯定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施麗珊。 好，唔该 晒你。啱啱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施丽珊咧，咁啊倾紧嘅咧，就系特首寻日公布嘅十项民生措施，咁啊涉及嘅范围都好，即系好广泛嘅。咁大家如果对啲措施系有咩回应啊，或者觉得即系啲措施帮唔帮到你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叔，如果喺街度咧见到一啲外国人，可能望落去个样似讲英文嘅人啦，咁拎住一只小狗狗 ，OK， 拖住小狗狗行街，咁我通常咧我走埋去咧，我点样可以同佢讲嘢呢？如果我想可能去同只小狗玩下咁样。咁通常第一件事呢，蕭叔呢就會問呢，如果我自己係喺街度見到好可愛嘅小狗，會問呢 ,Is it a he or she? Is it a he or she? Is it IS 啦 IT 啦 Is it a he HE 一個他啦其人邊個他啦 Or she SHE咁就究竟呢隻小狗係男定女呢？咁點解我要咁問呢？因為通常呢我之後想去再講返呢隻小狗嘅時候呢，咁我通常都會用一個所謂 pronoun 㗎嘛，咁即係 him or her 咁樣，咁我可能會用到。咁因為好多人呢都係當小狗呢都係一個人嚟㗎啦，咁就通常呢如果我哋用 it 呢，咁呢就可能對個狗主呢有少少呢係好似唔好禮貌咁。So, is it a he or she? 咁如果佢係即係 he, okay, 咁我 can I pet him?我可唔可以摸一摸佢呢 ？OK， can I pet P-E-T？ Can I pet him？ Or can I pet her？ 咁样就会好啲啦。咁所以记住咧，掂小狗之前咧就问清楚先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政府啱啱尋日公布嘅十項民生措施，咁呢啲措施咧就範圍好廣泛嘅，咁大家覺得有冇幫助咧？或者係你係咪其中一啲組別裏邊？呢啲組別裏邊嘅時候咧，嗰啲措施對你真係咪有實惠嘅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你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因為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阿陳小姐打通咗啦，陳小姐， 係主持人你好， 係啊你好啊，請講。 我覺得唔係幫，問題應該係政府要執法啊！喂，好多劏房都係違規噶嘛，唔係縱容佢哋啊！一個單位海劏三四個出嚟，你話俾我聽係合法，有冇人送信啊？獨立廁所，應該係要執法。 執法即係你覺得係佢哋根本係犯咗法？ 係啊，你試下一個單位。两个独立单位喺度，个个单位有厕所有嘅。你话我真系合法，有冇人送信呢？ 咁你 我有认识嗰只， 系好啊， 因为我有朋友系住紧劏房。 你有上去探过就系点样啊？即系你讲嗰个系情况系 一个单位，有两间独立房，自己间房里边系咪放咗张床？即系话厕所同埋个厨房系一齐嘅，每一间都系。咁你话我听系合法，我真系唔信咯。一个单位打开咗两道门，就算系嘅话，我都唔会信咯。我住自己住公屋。 系，咁你觉得如果睇咗之后，你觉得咁有怀疑佢可能系唔合法嘅，你会唔会去报案或者系通知政府或者搵人去查下等等啊咁？ 我会去，我觉得要住，唔系纵容佢哋咯。我会嘅，如果系我住嘅话，我唔会住。 唔该晒你， 系 唔该晒你，陈小姐。咁劏房咧，当然就可以啩，就冇人愿意住嘅。咁到底系咪中间会有违规嘅？咁政府其实对于啲分租啊，即系所谓劏房嘅，其实系消防啊、安全咧，其实系有规定嘅。咁当然都系违法嘅，就梗系要举报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位听众啊，谭太呢个打通咗啦，谭太你好。 你好啊，主持， 你好， 祝你新年快乐，阖家平安，同埋香港电台所有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阖家平安，新年快乐。 仲 快 讲 下就六点钟，冇，因为咧而家喺发生嘅喺我身上，银发一族咧就同我争米坐，银发一族，咁而家政府俾咗$2佢咧，仲更加同我哋争米坐。如果你叫起身，阿姐。你$2，我都是$2啊！點解要讓位俾你坐啊？ 爭位坐，即係你講，因為佢 而家已經同我哋爭位坐啦。坐巴士又好，坐地鐵又好，通常讓位俾我哋咧，係啲學生啊，40歲以下啲讓位。 咁但 係 談談你自己係咪都人發足？ 75歲， 幾多？ 我七十五歲。 咁應該都有人會讓位俾你嘅，係嘛？你要搭車。 讓位俾我就係啲學生啦，同埋40歲以下嗰啲咧，爭位坐。是那些銀髮一族跟我們爭位坐的。他不跟我爭位坐我就不理他。政府是用納稅人的錢幫誰我都不理。但是你跟我譚太爭位坐我就不 like 咯。 但是爭位坐就跟這個津貼就另一件事啦，即是你兩蚊。 因為你給他$2啊 ,60 歲至64歲現在就是60歲至64歲跟我們跟我75歲爭位坐的。 是。好， 你话叫佢会唔会让个位俾我坐啦？唔会咯，而家已经争位坐啦。 而家如果通過咗啊，兩蚊，阿姐，我都係兩蚊啊，你會淨係你兩蚊啊？ 嗯，好明白。咁啊，譚太咧就話咧，即係依個交通嘅津貼咧，會令到大家爭位坐，但其實唔係咧，你唔津貼咧，如果佢真係有需要，佢都會搭車噶啦嚇。咁啊，讓唔讓位依個咧，就應該係禮貌同埋一個即係公民道德嘅問題啦。咁好啦，咁我亦都再繼續同啲聽眾聽下先，聽下聽眾嘅電話先。另一位係黃太，你都打通咗噶，黃太。 喂，系你好， 系你好，请讲。 系啊，我就觉得咧，相信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嘅车费都比较贵嘅。咁而家咧两蚊咧嗰个放宽到优惠到咧，银发一族咧，我觉得咧呢、這个系对银发一族嘅一种回报啦吓、啊，因为你知道啦，如今日嘅香港咧，同我哋呢啲中老年人咧，即系系分唔开嘅，能够有一个金融世界金融地位，咁、特别系长者呢一辈啊，系咪？佢哋即系付出咗好多，咁成日有人话忽略咗年青人，我觉得唔系嘅。近年咧，其实政府对嗰啲青年嘅嗰啲政策都有好多嘅。咁、如果讲亏欠嘅，应该亏欠咗60岁以上嘅。 好，唔该晒黄太，我先听一次嘅交通同埋新闻先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汇景花园，第三线坏车拖走咗啦。而家车龙系有待消散。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排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狮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映月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团十二个两毫六升咗五毫八，中国平安95.2跌1.3，盈富基金28.95跌咗一毫，美团点评114.1升1.8，友邦保险86.65跌6.5，华夏沪深347.85跌咗三毫，中海油13.22跌咗3.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海航科技投资、新焦点、同景新能源、中国置业投资。同埋卓信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东方支付集团控股、浩柏国际、芬隆、五龙动力同埋同仁资源。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66，澳元0.689，加元1.308，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13。港金系报14,405，比上日收市升咗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51.61美元，卖出价系1,552.4美元。港汇指数报105.6，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第三四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挤塞车龙排到天富海湾，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第三四线有意外，龙尾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咁快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东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而到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白雀街。咁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桥面都系挤塞嘅，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就车多，龙尾圣贤中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 Mega Box。 在新界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黄珠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龙尾博围。咁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七咸道北因为爆水管咧，去洪隧方向近住新围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在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 咁好基本嘅生活就得噶啦。而家我收成期啊嘛。 也许必须忍耐。 即系可能香港冇人冇乜安全感，系咪？ 一月十八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罗永聪，两代人。 时代会因你多。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责任。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風嘅時間翻嚟咧，我就繼續會傾下咧，就政府就尋日公布咗有十項嘅民生措施啦。咁啊，涵蓋範圍都好闊，咁其中亦都有包括到係勞工界嗰方面嘅。咁政府咧就話咧，係而家研究緊咧，係喺個僱傭條例下面嘅法定假日咧規定，而家咧就十二日啦。咁咧就希望咧能夠調整到咧係同而家我哋講緊叫一啲叫銀行假啦嚇，咁就去到十七日嘅。咁啊，希望能夠咧做到提升基層勞工嘅就業質素嘅。咁今日同我拍檔 黨嘅評論員黎恩浩咧，就即係我諗你應該好熟悉啦呢個話題啊，因為黎恩浩咧係工黨嘅副主席啊。咁我相信你哋對於呢、這個即係、就是、勞工法定假期呢件事都應該留意好耐啦，亦都做咗多功夫啦，亦都好有研究嘅。咁啊，不如嗱，我哋傾下先啊，即、就、係、是、你要做住嘉賓咁樣嘅角色 啊， 即係咁嗱，呢件事裏邊咧就提出12至17日啦。咁啊，到底其實嗱，而家政府裏邊咧就未有個時間表嘅。亦都未喺呢個勞顧會裏面去傾嘅，因為按照勞工法例咧，或者勞工即係有關嘅一啲事項啦，通常個程序都係先走呢個勞顧會啦，係咪？咁然之後先再上可能立法啊等等啊咁。咁但係今次咧，有啲人覺得就特首突然之間自己宣布咗先，咁都未有其他程序做過嘅。咁其實要等幾耐咧？同埋呢個時機條件係咪成熟嘅咧？或者你預計咧，就其實要做呢樣嘢咧，嗰個阻力又大唔大咧？咁 嗱，我諗就係要睇翻兩層面啦。第一个就当然是这个建议或者这个政策法例的本身，但我想更加紧要的，可能大家更加要思考的呢，就是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即系特首突然要提出，即系呢个所谓十大纾困措施，又要提出呢个同劳工有关嘅呢个法定假日嘅问题。因为实际上，即系1999年开始，即系将法定假日同埋公众假期分开去处理。然后我哋其实2008年，无论系即系工党，亦或系职工民，其实都已经开始即系喺议会里边要辩论，就应该将公众假期纳入去法定嘅假日。2008年嘅辩论去到今日2020年，政府林郑月娥先至开始话啊，可以去研究，咁究竟发生咩事？咁我哋要睇翻个大环境嘅，即系究竟今日、寻日政府讲呢样嘢系喺咩时机咧？其实我哋要留意就系第一五大诉求，成个反修例嘅运动系未完结嘅。警察嘅暴力系继续发生紧，而更加可能令到政府担心嘅就系啱啱过去嘅台湾大选俾咗好大嘅士气，俾咗香港呢个运动，加埋中联办有新嘅即系主任嚟到香港，有好多呢啲新嘅政治嘅变数，好明显就俾我哋睇到就系话政府想要去做啲嘢，一方面去缓和即系社会嘅气氛，特别系针对佢哋一贯认为嘅支持者，譬如系即系中年阶层或者系长者等等，但同时咧亦都系希望用呢啲方法去做一种分化嘅效果。点解系分化呢？十大纾困措施有几多样系包括俾年轻人呢？有几多系真系可以帮助到年轻人，即系有呢个居住权，系可以改善佢劳工嘅待遇？就算睇翻呢个法定假日嘅，即系呢个嘅建议，头先你都讲啦，都要先喺劳顾会嗰度有个共识，然后再去到立法嘅层面。但系今年系2020年，已经系最后一个立法年度，之后就系新一届嘅立法会，而两年之后咧，亦都有新一届嘅特区政府，根本唔可能咧系喺呢一届完成到呢件事嘅。咁究竟系咪口惠而实不至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嗱。咁但系如果再摆翻去一个即系政策嘅层面去睇，咁当然我哋会觉得即系冇理由系继续将法定假日嗰个嘅日数同埋公众假期日数系分开啦。本身呢一个做法系好歧视性嘅，尤其歧视好多基层嘅打工仔女吓，点解即系喺以前我哋叫 bank holiday 啊嘛，银行界系或者系啲白领嘅员工可以放17日假吓，咁但系即系蓝领嘅阶层只能够有法定嘅12日嘅假期咧，本身呢个歧视即系本身系好唔公义嘅，但更加重要就系好影响到所谓成个社会嘅和谐。因为我哋其实讲緊即係法定嘅假日或者係劳工嘅保障呢，最后都希望去做到个员工呢家庭同工作係可以有平衡嘅。家庭友善嘅政策呢先至可以令到佢一方面令到佢哋嘅生产力係更加有质素啦，唔会就係长期嘅工作又缺乏呢个假期去俾佢哋休息，令到佢哋呢冇辦法可以做一个即係健康嘅员工。咁呢啲其实係一啲即係好浅而易见嘅问题。咁但係如果政府即係今日提出呢个建议，就唔应该就话又再要去纯粹拖到话要同劳顾会研究啊，等到有共识再行立法，系应该尽快去游说，即系劳顾会系接纳呢一个建议。嗱，我哋睇翻过去立法会嘅记录，2008年5月21日嘅时候咧，即系立法会嘅议员李卓人都提出咗呢一个辩论嘅议案，就希望将公众假期纳入去法定嘅假日。当时咧就即系李卓人嘅建议就系希望用3年嘅时间咧，将呢个法定假日由12日增加到17日。咁但去到今日，我哋话如果仲要用3年嘅时间做一个过渡，系咪适合呢？你反过嚟睇一个即系建议咗11年嘅时间，都未落实，咁我哋条数点还呢？对于好多打工仔女嚟讲，其实嗰5日可能系好紧要嘅，对佢嘅家庭嘅健康，对佢个人嘅健康都好。咁我希望即系雇主们即系实际要考虑，即系大家要去寻求盈利，唔系纯粹系为盈利而为盈利。都要顧及員工嗰個嘅健康。 即係呢個勞工假咧，大家知道啦。一般咧，頭先 阿黎恩豪都有講咧，本來叫勞工界，多數就啲基層勞工啦嚇，咁啊十二日嘅，咁我哋叫銀行界，多數就叫白領啊，或者本來叫寫字樓啦，咁啊公眾假日咧係十七日嘅，咁啊政府提出呢啲即係而家話希望能夠將十二日嘅法定假期係提升到十七日啦，咁啊都有啲數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即係依個政府宣布嘅時候咧，就話咧就如果係即係將呢個提升咗呢個咁樣嘅勞工假嘅日子之後咧，咁啊預計咧就有過100万。万名嘅雇员受惠啦，咁咧就而每增加一日嘅法定假期咧，就会增加员工嘅开支就0.34%。咁啊，如果一次过咧系增加五日假期咧，将会令员工嘅成本咧上涨1.7%嘅。咁啊，呢啲数字咧就好明显啦，即系你要增加呢个假期咧，就劳工成本方面就即系会增加啦。咁我谂相信系资方个方面咧，可能会有一啲意见都未定嘅吓。咁啊，自由风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政府提出呢个法定假期增加17日嘅，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或者你都系劳工界一份子，系咪放紧得十日咧？好期待呢17日咧，咁等等嘅相关意见，你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嗱，黎恩豪咁又再问你啦，头先都讲到啦，咁政府嗰条数讲紧咧，就话如果一次过增加五日假期咧，就会令个劳工成本咧就上涨1.7%。咁如果以做生意嚟讲，1.7%都算都系一个数啦吓。咁你哋话头先一路都有推动噶啦，劳工界啊，咁其实系咪我哋讲个阻力都系主要来自嗰、那个即系资方，即系话用一个成本上升啊，或者系因为即系嗰个劳工成本会重咗咁嘅理由去拖，或者系唔愿意通过呢个咁样嘅决定咧？ 我谂有两个嘅简单嘅回应啦。第一个就系我谂对于即系雇主或者对于即系资本家嚟讲，其实任何有利打工仔女嘅政策或者法例咧，对佢嚟讲都系会加重佢嘅负担嘅，因为喺佢哋嘅即系佢哋嘅谂法里边，当即系员工嘅权益系得到更多嘅保障咧，嗰、那个嘅成本就会转介咗落去个雇主身上。咁、但系呢个系咪必然嘅咧？我哋要用另一个方法睇咧，就系、是、话其实呢啲嘅劳工保障或者系呢啲劳工嘅权益，其实系变相系增加紧员工本身嘅生产力嘅、我哋唔系就睇个成本，睇个雇主俾咗几多人工出去噶嘛。佢哋都想有一啲健康同埋可以即系积极嘅员工嘅，但系长期营营役役冇办法有健康嘅即系工作同埋家庭同生活嘅平衡嘅员工，做到即系做到劳即系鞠躬尽瘁啦为你。但系其实佢根本自己身体都唔好嘅。咁你长远嚟讲，其实都对呢个嘅即系公司对于雇主系冇利嘅。即系究竟我哋能唔能够换一换个概念，就系话我哋唔系纯粹从呢一个嘅成本，即系效益，或者纯粹从呢个利润嘅角度去睇，即系呢个劳雇嘅关系，亦都唔系纯粹话讲紧，即系系咪人性化，或者系咪友善？因为呢个唔系纯粹讲，即系雇主系咪有良心嘅问题，而系话你从翻成个公司嘅利益去睇，即系员工嘅生产力，员工有冇质素地去即系喺工作，去为公司贡献呢样嘢，本来都应该系佢考虑噶嘛。咁就唔应该纯粹系从呢个所谓即系成本嘅角度去睇咯。 你其实有冇比较过香港呢方面嘅假期呢方面啊，或者休息日啊呢啲咧，同埋甚至系工时咧？香港我哋一般讲同一个即系比较发达经济啦，有冇做一啲比较啊？香港而家处于嗰个位置啊，或者我哋实行紧嘅法例呢个对劳工呢方面嚟讲咧，其实系个现状系点样嘅咧？ 嗱，其实我哋睇翻即系香港同埋即系其他世界地区，或者甚至啲先进嘅地区咧，我哋真系争人哋九条街嘅。即系远远低于其他人嘅水准、我哋唔好讲近噶啦，讲翻即系更加早嘅时间。就算70年代啊，70年代劳工组织嘅标准，一个国际劳工组织、或者 ILO 我哋叫做、个年假都系唔应该少过三个工作周嘅，即系三个星期嘅唔应该。但系香港嘅年假咧，其实几多得7日啫嘛、其实比中国大陆更加差、大陆都有7日嘅黄金周，5日黄金周，11黄金周等等吓。咁、你就算睇翻将法定假期同埋年假结合埋一齐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去同翻啲即系已發展嘅地區去比較啦，係日本、南韓都係20几30日嘅總共，香港得幾多咧？係而家講緊即係只係得呢個12日嘅時間，再加一個年假，其實根本就係遠遠低於即係國際標準嚇。咁、其實依樣嘢其實對我哋嚟講，其實係一種羞辱嚟嘅。即係我哋講香港又有幾發達嘅都市，一個自由市場幾即係幾良好都好，但係原來對勞工嘅待遇係咁差嘅話咧，咁、其實都係會俾人笑嘅。 但我哋睇翻啲數字咧，而家話勞工界嗱爭取呢樣嘢已經好多年啦。咁啊，而家咧嗱，即係呢個亦都係按照政府自己提供嘅數字咧，就係而家咧就大概有30% 嘅勞動人口咧，就只係享緊12天嘅法定假期嘅啫。咁如果按照咁講，又唔係話好多人係即係。 係用繼續係十二天嘅法定假期嘅啫，即係換言之，個社會如果我推行翻17天嘅話咧，咁就可以幫埋呢，即係或者受惠埋呢，即係令到呢三成嘅勞動人口受惠啦。咁啊，三成其實又唔係好多嘅啫，係咪咧？即係其實我哋主流變咗已經都係十七日嘅咯噃。 嗱，如果既然主流都係咁嘅話，咁我哋更加就唔應該放棄即係一啲即係處於弱勢嘅即係基層嘅打工仔女啦。嚇，既然即係如果個數字咁低，而政府都有能力去做到嘅，而實際上個雇主嗰個嘅成本或者佢嗰個嘅效益係咪真係如佢哋所講咁嚴重咧？嗱，我哋睇翻即係譬如亦都有報道過，就係話可能對於中小企嚟講，其實如果即係增加咗呢個嘅即係法定假期去到十七日咧，可能佢哋每年就多30,000元嘅開支。咁、我即刻就諗到啊，今日就係話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可能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是、其實即係你繼續揾翻李嘉誠咯。李嘉誠好慷慨啊嘛，啱啱過去幾個禮拜，你一俾就俾60,000人啦，仲快過政府做嘢。即係話其實呢個社會上係有方法係去減輕到即係個僱主本身嘅成本嘅，無論係政府嘅補貼，亦或係即係商界自己嘅補貼。但係個歸根結底就係話，其實究竟我哋點樣去理解個勞僱嘅關係？即係如果連啲最基本盡量做到平等嘅即係法定假期一樣都做唔到嘅話咧，其實你都係增加緊社會嘅矛盾嘅。因為講到底，其實係一個職業歧視嘅問題嚟噶嘛。即係白領可以放銀行假，即係藍領嘅員工最低都係只能夠放12日假，呢個係好唔公道。 咁社會上咧點解會有兩種勞工嘅放假嘅假日咧？咁啊，呢個點解個差別係咁？係咪真係一種即係唔公平嘅一個現象咧？咁啊，自由風而家就傾緊咧，關於政府公布咧就研究緊啫嚇，即係未有決定嘅。咁就法定假期咧由12日增加到17日嘅。咁如果係推行嘅話咧，就所有嘅勞工咧都會受惠啦。咁啊，到底你對呢方面嘅睇法係點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啊，有位聽眾啊，黃先生啦。咁啊，不如先聽下黃先生。系啊，你好， 黄生你好。早轮咧，咪有个乜乜会咪提出嚟17日假期嘅。政府本身政府做嗰啲即系邮嗰啲邮差啊，同埋乜部门做嗰啲都系政府外判嘅，嗰啲有17日喎、啊。但系你食环署保安嗰啲又冇喎、啊，外判嗰啲。咁啊点解咧？咁咪搞分化咯。系咪啱唔啱啊？你头先好似钟国斌喺电视机嗰度讲啊。你有咩理由？即系好似佢话肯定唔得啦，好似罗志光话一年追翻一日，够唔够啊？追一日，咁你即系你呢个咩制度嚟噶？我想问呢个政府。 即系黄生，你觉得即系而家唔需要再咁分段啦，即系话希望尽快行啦， 系 咁啊？简单 讲，一次过。你一就唔好俾啊嘛，好简单。我之前都系打外判工嘅，即系好似食环署嗰啲外判工嘅。你而家话17日。咁咪對我哋唔公平咯！我退咗休，我冇嘢做，咪走去做食環署嗰啲外判工。一陣間你又話得12日假期，政府嗰啲斯文啲咧就話17日。咁你話係咪搞分化？你乜嘢會有個乜會講過啊？早排咩會你知唔知啊？ 明白，要揾下啲資料啦，就係即係咁知係啦。好啊，咁你都 唔係議會， 即係啲勞工組織。 是工联会，是讲过的，他即是幕后军师啦，即是怂恿政府，喂，你俾啲工人17日假期咯，咁样，啱唔啱啊？你搞分化，你罗志光头先喺电视新闻，佢话一年或者补一日两日，因为你一次过俾啊嘛，大佬好简单啫嘛， 就唔好再分段啦。 系咯，分段有咩分唔分段啫？你系钟国斌都反对啦，已经。 明白，唔该晒黄生啊！咁黄生都表达得好清楚啦。咁呢个劳工界嘅切身利益啊，咁我哋电话机旁边咧，仲有一位陈先生，佢打通咗噶。陈生 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我主要讲一个两样嘢嘅啫。第一样嘅系租管嗰度，因为政府咧，你系撤销咗租管咧，系失败嘅。只有系唔好良心嗰啲。啲人咧去搞劏房啦，啲政府，因為你政府放寬大陸啲人落嚟，你有冇安置得到佢哋住？你就要管埋劏，即係嗰啲租管。咁你係咪即係加上商家商嗰啲，造成一樣嘢就係你太多人住劏房，即係你個民生已經好大問題咧，會反彈出嚟嘅。第二樣嘢就係你而家再搞個分化，12日。17日假期嗰度嘅，你根本已經討論咗咁多年，而家你講出嚟就話仲要再研究一下同商界。你根本嚟講，所有嘅商界嚟講，左膊右手咧，張宇仁。 你身为行政立法局议员，你之前赞成佢系咁样嘅，你系咪有一套方法？你个商家你可以倾得掂咗，你先好攞出嚟，唔好喺度搞搞阵。张义仁，张义仁喺自由党里面已经系佢本身里面啲商家啲人唔好满意佢啊。佢做啲嘢咧，所谓咧只系太过偏帮政府。你而家你做出嚟嘅，你就系偏帮政府。 明白，好，唔該曬陳生。咁啊，係咪偏幫政府咧？嗱，我哋提供個資料咧，就係、是、中國賓力都喺呢個媒體裏邊咧就講翻咁，佢話咧就立法會多個商界政黨咧都暫時未有向政府說不嘅嚇。咁佢話自由黨自己咧就除咗飲食、零售、清潔等行業咧，大部分公司咧已經實行緊銀行假期嘅制度噶啦。咁嗱，李恩豪，我哋又翻嚟我哋討論啦嚇，你都係工黨嘅負責人啦，咁啊對呢個例又都熟嘅。咁啊，其實今次裏面，我覺得另外一個現象咧，就係啲立法會真係包括商界背景嘅政黨都冇乜好強烈嘅反彈，係咪已經表示嗰個條件咧政治上都可以接近水到渠成咧？ 嗱，我諗喺條件上面，即係從理性政策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即係將公眾假期納入法定假日呢個做法本身，其實已經係唔需要再點樣辯論嘅啦。因為我哋根本解釋唔到，就係話點解有某類嘅行業可以放比其他嘅行業可以放得更加多日子啊嘛。而實際上，既然如果喺現實上亦都有唔同嘅藍領嘅界別，佢哋嘅公司都逐步做緊嘅時候，點解唔從政策法例上全部劃一呢？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其實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就係話即係究竟商界其實係唔係因為即係特首或者政府佢要即係用呢啲所謂紓困措施係去減輕個民怨，或者係分化即係參與反送中運動嘅年輕人同埋即係其他社會階層嘅做法而去附和咧？咁呢個就好緊，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因為我哋睇翻十大紓困措施，冇一樣啊，幾乎係同係幫緊年輕人嘅，冇一樣係幫緊我哋香港嘅下一代。根本特首做嘅嘢咧，就係要分化我哋呢個社會。咁所以大家咧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一定要從翻個大嘅政治嘅格局去睇，唔好就係聚焦喺啲政策層面上面。 咁但係勞工價呢個咧，就我哋翻翻去頭先講咧，呢個政治上咧，似乎就暫時唔係話遇到好多聲音話反對啦。咁嗱，我哋又睇翻下啦，即係當時阿羅志剛咧喺呢個2018年嘅時候都有討論過關於呢件事噶。咁佢嘅當時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就暫時係冇計劃推行其他有爭議嘅議題嘅，包括標準工時，同埋咧就係俗稱勞工價。即是12日增加到去17日，咁按照佢当时讲咧，佢难度相当高啊。咁难度相当高咧，点解突然间而家就可以咁快解决咧？咁睇嚟咧，而家政府面对呢个议题里边咧，就最大嘅诉求咧，就希望政府能够早啲去做啦吓。咁我哋有机会嘅咧，我哋新闻翻嚟我再会继续倾嘅。我哋先听新闻先。 承担击落客机嘅责任系勇敢嘅表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在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清丽苑。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清丽苑。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跟住大埔铁路码头第三同第四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是排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ss，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排到德福花园和伟业街天桥近住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ss。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跟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排到创知中学。 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挤塞噶，龙尾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港湾豪庭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富昌村。睇埋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大围隧道。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都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博围村。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起街慢车，龙尾排到丽景村。另外睇埋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科学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海悦酒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来的100个香港人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其余的听众都欢迎你在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发表意见。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早上10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黎恩豪。 新闻翻嚟咧，自由风嘅之前咧，倾紧咧关于就政府宣布一列系列嘅民生措施里边咧，其中包括咗就法定假期咧增加到17日嘅。咁啊，到底呢增加法定假期咧，系咪会加重中小企嘅经营负担咧？同埋到底喺雇主嘅角度去睇咧，系咪对佢哋会构成一啲即系开支啊、成本嘅压力咧？咁啊，呢个环节咧就请嚟咗呢个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嘅荣誉主席刘达邦嘅。刘达邦， 你好 ，我啱啱就倾紧就关于咧，即系商界对呢次嗰个反应啦。咁我哋亦都睇过啲报道咧，有提过嘅。咁不如你而家咧就，但系咧，我哋头先亦都有讲翻咧，就喺呢个议会啊，同埋一个社会上咧，似乎就啲政党啊，同埋即系有啲其他嘅啲商界人士咧，就都未系好强烈，即系提出一啲反对嘅意见噃。咁不如你又讲下，你代表咧而家就系中小型嘅企业啦，就其实你点睇今次呢个增加？ 嗱，而家呢個就推出，梗係唔係時候咧？因為我哋嘅經營狀況，大家都知道，無論係喺本土啊，或者係外來個經濟都轉緊差啦。咁如果呢個時候推出，當然係唔係即係最理想嘅時候咧？咁其實呢、這個其實佢呢、這個即係話嗰個假期咧係看齊咧，即係17日咧。即是勞工假期都變成17日呢、這個就是工會已經很早已經提出的了。 咁就討論咗好耐喎。 政府都冇乜反應，咁到最近就即係前日佢突然間咁推出嚟呢，咁呢個當然係我哋首當其衝就未反應得嚟嘅。咁我大概都計過條數嘅。咁就要好視乎呢，你公司呢是请几多呢，是劳工的阶层的人士。咁如果你越多的话呢，你那个负担就越重。咁集中在那几个行业啦，比如餐饮啊、保安啊，因为有些保安公司他有成2000多人的嘛，咁他呢些全部都是劳工价的。咁如果那些来讲呢，他呢就好伤啦。因为呢他你多5日假期呢，10个人就多50人，100人就多500。咁你500日嘅话呢， 如果你100人的话，如果你1000人的话呢、 嗯、 你是讲紧呢当5000个日的啦。咁嗰度讲紧呢是过百万的一年有个多付嗰个费用就。 嗯。 咁所以呢、這个要好似乎嗰个企业佢本身用几多享受緊勞工假期嗰啲員工啦。 嗯， 系嗱，刘立邦啊，其实即系当然政府提出呢个建议嘅时候，可能对大家即系对商界都好似即系冇谂过啦。但系其实喺之前即系劳雇会其实都成日， 大佬都冇咨询过。 嗱，但其实劳雇会都讨论过好多次啦，即系个法定假期嘅议题。咁其实喺过去咁多年，即系我唔好讲话，即系就系旧年啦，2008年即系以立法会开始讨论到而家都成11年啦。咁其实你觉得呢11年里边，即系雇主即系唔同意或者保留嘅原因系咪都系一样嘅呢？ 都是一样啦，咁呢个就其实呢劳工界嘅人口呢係比以前少咗嘅，呢个事实。因为以前嚟讲呢係做厂嗰啲呢就大部分都係放劳工假嘅。咁就譬如我举例，我哋未搬上去大陆嘅时候就有90%人都係享受緊劳工假。咁就搬咗上去之后呢，而家呢即係我哋都個人數都少咗好多啦，都20多人啦，咁只係得一個咧係勞工假嘅啫，咁其他啲都係按月薪嚟計嗰、那個即係公眾假期㗎啦。 嗱，但係如果即係照你所講，即係其實過去嗰10多年嘅時間，其實即係資方或者僱主嘅考慮都一樣嘅話，但睇翻即係過去11年，其實即係經濟有上揚嘅時候，有下滑嘅時候，咁即係話其實無論經濟好同經濟唔好，你哋都反對㗎啦，係咪咧？ 嗱，呢個咧就即係我哋增加咗個開支，咁就係兩條路嘅啫。一個就係我哋自己忍受咗佢，即係食咗啃咗佢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可以加翻嗰個客嗰個費用就攤分翻落去啫， 即係轉嫁翻俾個消費者啦。即係簡單講， 即係你是但行一條咧。嗱，譬如你自己啃咗佢咧，如果你賺緊錢嘅，當然冇問題啦。如果蝕緊本嘅，你再輸多啲咧，咁呢個就對啲企業就即係唔公平啦。咁另外一個咧，如果你加翻價俾啲客嘅話咧，就睇下你嗰個服務或者你個供件係唔係有競爭力啦。如果你冇競爭力嘅話咧，你自然你俾多咗嘅話咧，即係個價錢提升咗嘅話咧，你嗰、那個客源就會少咗啦。 嗯，特邦，我想问一下咧，嗱，即系我哋头先讲啦，而家即系初步睇咧，政府寻日即系提出之后咧，就劳工界啊，就有啲系资方啊，同埋都系立法会多个政党咧，即系初步睇个意见咧，就起码唔系话完全支持咧，但系都冇强烈反对过嘅，咁啊，似乎咧就开始距离一个共识咧都唔远噶啦。咁但系譬如话，当然啦，一定要仲经过程序，就喺劳工会度倾啊，等等啦。你会唔会预计到，其实而家个主流或者系大部分可能都会倾向于愿意接受嗰样嘢噶啦？咁你作为一个代表喺中小企，你会点表达呢个意见？话你会仲即系系咪继续争取咧？或者会唔会谂啲其他嘅方法，令到个政策可以推行到嘅时候，就对你哋影响可能少啲啦？咁样，你会点样处理跟进翻呢个议题咁样咧？ 嗱，其实咧真。即係佢要落實啲嘢，政府要落實啲無論佢係因為政治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冇得反抗嘅，我哋只能夠表達意見嘅啫。因為其實你最近都有好多修例咧，都影響到嘅啦。譬如你嗰、那個強積金對沖嗰度又取消啦，咁呢個我哋又要俾一筆出嚟嘅。即係將來佢成立咗之後咧，立法之後咧，咁呢個亦都係咧，如果立法之後。我哋簡單講，我哋又會即係俾多啲錢咧，就視乎正話講嗰個你究竟請幾多啲勞動嘅，即係享受緊勞動法勞動假嘅有幾多員工啦。如果佔嘅比例大嗰啲咧，嗰啲影響會大啲。咁有咩跟進就即係如果真係要做到，我都冇法子啦。咁唯一就係希望佢咧就可以即係分階段咯。譬如5年啊、10年啊，咁你譬如你 即係拖長去行， 係啦，拖長佢嚟做，咁就即係嗰個衝擊輕微啲啦。特別就唔好而家做啦，即係押後多1年啊，之後先至執行。因為如果你而家做咧，而家係最困難嘅時期啦。希望1年後嗰個經濟環境轉好嘅時候，咁咪做，我哋都即係無奈都可以接受嘅。 其实都拖咗好多年嘅，即係1999年开始有呢个分野，去到而家2020年。咁但係我諗即係头先你提到话，除咗即係可能有机会个效果就係个成本即係转介咗去消费者之外，其实你觉得其实政府如果同你哋去提出呢个方案嘅时候，你觉得即係如果政府肯应承你哋，即係譬如做一啲补贴嘅，即係对于中小企，咁会唔会加即係加大返你哋嗰个诱因，即係去支持尽快就将呢个假期划日呢？ 嗱，補貼嗰度咧，我又覺得咧，即係政府其實佢而家都好多嘢補貼緊啦，包括話即係佢琴日即係講嗰啲嗰十項裏面其中一項話，如果7000-7100留下嗰啲員工嗰個 5% 嗰個津貼都係由政府出啦，嗰度都講緊係即係10亿噶啦，咁我哋都唔想話即係政府啊，即係政府係。完全即係收嗰啲禮都係由佢補貼，咁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即係而且你補貼嘅過程都幾複雜，即係我覺得係佢拖長啲嚟去加入數咧，呢個會比較可行性啲。 即係譬如每兩年加一日咁樣，咁啊去到十年啦，咁啊加五日咁。即係你覺得係可以等十年先再加五日嘅，你意思係？ 可以啦，即係最好如果能夠嘅就咁樣，我哋個反對聲音會少啲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啊，劉達邦。咁啱同我哋傾緊嘅就係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嘅榮譽主席劉達邦，咁佢認為咧就係咪可以分階段推行，就由呢個12日去到17日咧？咁但我哋討論都討論咗11年噶啦，其實嚇。 係啊。 咁如果再要拖嘅咧，就可能又係咪要再等多10年咧？咁好啦，咁我哋呢個話題咧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再傾另一個話題。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我哋準備過年嘅時候，武漢嘅新型冠狀病毒亦可能正蓄勢待發。 香港家书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大家要知道病毒是不会等人，我们不可以等到它来先出招，要预先做好预防措施和想好应变计划。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东帝汶。 东帝汶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2002年由印尼独立，成为东南亚最年轻的国家。 东帝汶的旅游业刚刚起步，除了历史遗迹之外，自然风景和旧传统文化都值得大家探索。 今个星期嘉宾云海早前到游过，今个星期亲身和大家分享。 星期六下周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先奴欧海星 旅游乐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我哋想轉另一個話題咧，傾翻最近一件事件咧，就亦都再牽涉到咧，就大家係好關注呢、這個即係、就是、關於警權嘅問題嘅。咁啊，事源咧就一個23歲嘅大學生咧，就喺西九龍中心嘅美食廣場咧，就拍攝嘅時候咧，就俾兩個便衣警探咧就拉埋咗一旁咧，就質問佢咧做咩影相咁樣。咁警方咧就話呢個大學生咧涉嫌係普通襲擊同藏有攻擊性嘅武器咧，就結果咧係被捕嘅。咁佢被捕。呢、这个大学生嘅父亲咧，去到呢、这个收到个消息之后，就去警署啦。咁咧就话自己咧就俾人哋打啦。咁嘅电话都随即系挂断咗嘅。咁咧就呢位即系被捕嘅学生咧，就要求系验伤嘅。咁整件事里边咧，就令到好多人关注咧，到底如果系喺一啲公众嘅地方，就如果系拍摄呢、这个警察嘅话咧，系咪犯法嘅咧？咁呢件事里边咧，就都有一啲区议员咧，同埋一啲法律界人士有跟进紧啦。一阵稍后咧，都会同佢。傾一傾嘅，咁就住呢方面咧，最新發展呢個事件啊，黎恩豪，即係你都係一路有即係參與今次呢個運動裏邊，可能都有關注一下呢啲即係警權啊或者人權嘅問題嘅。咁呢次呢個咧又即係出現咗個新嘅現象啦，即係到底喺一啲咁嘅地方裏面拍攝或者係做一啲咁嘅行動嘅時候咧，到底警方嗰個權限係咩嘢咧？係咪可以真係做一個拘捕嘅咧？咁呢個都即係今次裏邊呢件事咧，又引起另一個爭論嘅。 嗱，我諗我哋首先真係唔可以。慣啊！我哋唔可以習以為常，就係警察可以隨便咧係拘捕市民，警察可以隨便咧係喺呢個警署裏邊咧係去濫用私刑去毆打示威者。嗱，我哋睇新聞嘅報道咧，即係當然就睇到就係話，即係被捕嘅人士就話喺警署裏邊俾人哋用拳頭打佢個鼻、打佢嘅下體。咁呢啲情況，我哋現在係冇辦法咧好具體地去做好投訴嘅。大家知道，即係警察投訴科自己人查自己人，監警會咧就係冇話老虎嚇。咁但係所以我哋唔可以慣，亦都唔可以咧，就不断咧系容许警察咧系可以随便咁样咧系去拘捕或者系所谓 喺即係新聞報道都話係帶佢翻去協助調查。但睇翻呢件事，其實最基本嘅問題就係話，即係一個即係市民，即係喺商場裏面拍攝，而亦都唔會知道被拍攝嘅人係警察嘅話咧，根本就唔構成，即係唔應該係構成係觸犯咗呢個禁制令嘅。除非當時即個警員已經執行緊職務，又或者佢已經帶委任證咁。但係睇翻新聞嘅報道，其實嗰兩個所謂嘅即係警員本身都同平時嘅警察一樣，都唔帶委任證噶啦嚇。咁而最關鍵嘅就係其實呢個真係警察熟唔熟悉即係法律嘅問題啦嚇。本身如果即係我哋而家講嘅呢個民事嘅禁制令咧，係一個民事嘅情況。其實你根本警察係冇權去拘捕嘅。即使市民係真係干犯咗呢個禁制令嘅話咧，佢犯嘅係民事嘅藐視法庭。咁咪警方咪去用民事程序去追究去索償咯，而唔係話用刑事嘅方法去拘捕佢。我哋睇翻個時序，即係由即係警察去拘捕咗即係嗰位嘅年青人之後，去到警署之後咧，又將嗰個嘅又將嗰個罪名咧，本身就係話佢即係侵犯佢私隱、影佢相，之後突然變咗係普通襲擊同埋藏有攻擊性武器。咁呢度就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如果你最初唔係因為佢發生咗普通襲擊或者係藏有攻擊性武器而拘捕佢嘅話咧，之後點解會突然改變咗個罪名咧？係咪即係話第一佢本身嗰個嘅拘捕本身就係已經係一個濫捕？第二就係、是、如果依件事係同普通襲擊同藏有攻擊性武器有關嘅話，咁點解警察係唔會一開始就帶委任證去拘捕保呢位市民呢？啊，完全系唔合理嘅成件事。我喺度呼吁大家听众咧，就即刻上 YouTube 睇翻呢一条片，就系、是、呢、這个即系寻日呢件事啦，就系话呢个大学生喺西九龙中心美食广场拍摄嘅时候咧，就俾两个便衣警拉埋一边，甚至系即系拘捕咗佢。就我哋要从事实去着眼咧，睇到警察根本系唔合理嘅。 咁嗱，對於依次嗰啲事件咧，就話即係有依個市民係拍攝緊，即係警委話影到依個警隊嘅時候嘅人咧，就係、是、被捕咧。到底大家對依件事件咧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咧187231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就住依個事件咧，就揾到一位嘅區議員咧，同我哋傾下，即係佢可能對依個事件咧都有一啲嘅觀察嘅。咁就係李文浩咧，就係、是、深水埗嘅長沙灣選區嘅區議員啊，李文浩。 系 ，hello， 你好，你好，你系喺嗰个区里边噶嘛？你对呢件事件系咪都比较了解啊？即系今次里边，即系由个事发里边吓，系、你同我哋讲下。 系啊，系啊，因为我所了解到同埋我所跟进到嘅状况咧，就系、是、其实我系我到现场，即系讲紧话嗰位同学俾人拉咗，我到现场咧，其实应该佢俾人拉走咗三五分钟，我就到现场噶啦。跟住我上到去，因为嗰度系西九龙 food court 嘅八楼嘅 food court 啦，咁我上到去嘅时候都见到一啲街坊认得我，咁佢同我讲翻，当时即系讲紧，即系喺嗰个时空几分钟前嘅状况，佢就系讲话有一个男仔系啦，因为影咗张相，即系因为影相嘅问题啦，跟住就俾人拉咗。咁跟住个街坊俾翻条片我睇，咁事后大家都可以上网上 YouTube 啊、Facebook 都可以睇得翻嗰条片成件事嘅内容。其实当然系好荒谬啦，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因为警察系捏造咗法，创造咗几条法律出嚟。第一，佢话警唔可以影警察，禁制令嘅内容冇话唔影得相。哪怕你嗰、那个我，哪怕嗰个真系警察，只要你唔系恶意去散布做起底，你一样可以影相。咁如果唔可以影相，咁所有记者行家都做唔到嘢啦。咁所以警察系创造咗呢条法律。第二就系、是，其实依我理解咧，当时嗰个同学咧，其实应该系想影一间蓝丝铺头嘅相，系啦。咁只系想影张相，因为如果大家住开深水埗区，有个开深水埗啲 Facebook 嚟深水埗街坊会嗰啲咁样嘅，即系嗰啲群组咧，成日都会有人影一张蓝店嘅相，跟住摆上去，哎，今日大家做得好好啊，又冇帮衬蓝店啦，咁样，成日都会有个咁嘅相噶啦。影张相上网有几出奇，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冇可能一个人影相之前大嗌有冇警察喺度啊？有唔该行开，唔可能噶嘛？呢样嘢都唔现实噶嘛？警察创造咗第一样嘢出嚟就话佢唔影得相，第二就系话佢唔影得警察，第三佢就系、是。第三，佢講得好清楚，話：，法庭頒布咗禁制令，搞清楚，就哪怕就算法庭頒布咗禁制令，佢都唔可以因為咁樣違反禁制令而去拉人嘅，佢要向法庭申請咗先嘅。 李文浩，你睇下你到咗現場嘅三五分鐘，你係當時即係事主係請你幫手啊，即係打電話俾你有陣時點啊？ 事主已經俾人夾走咗啦，佢係俾人夾走。 即係你知道咗個情況，你就去現場睇。 因為嗰陣我哋咁啱喺隔離深水埗區議會開完會，咁我咁啱喺附 近，係啦，咁所以我先可以咁快到現場咁解嘅啫。咁、但係之後嗰、那個事主嘅爸爸啦嚟到現場啦，咁跟住之後又有街坊同我講話事主爸爸到咗，跟住就嗌咗佢去深水埗警署，咁我就同佢喺深水埗警署度啦，就等即係睇下有咩消息啊，點樣幫到佢啦。哇，嗰度嘅警員態度惡劣到就係、是。佢嗰度嘅警員態度嘅意思就真係十問九唔應就緊㗎啦，同埋之後就算有律師到咗現場，有一幕係好震撼嘅，大家都睇我哋 Facebook 會睇得到嘅，就係、是、嗰一刻係嗰個同學喺警署裡面用警署嘅電話打出嚟報案室，即係打俾佢爸爸，佢爸爸喺保安室喺我隔離嘅嗰陣，咁佢爸爸梗係好擔心啦，自己個仔俾人無啦啦拉咗，係啦，咁無啦啦拉咗咁。一聽電話就問個仔有冇俾人蝦，有冇俾人打。我真係覺得個同學相當之勇敢。佢嗰一刻係同佢爸爸講：有啊，我俾人用拳頭打我個鼻，同埋用拳頭打我個下體。跟住好快就收咗線啦。大家可以想像到嗰、那個同學拎起電話講緊嘅時候，係應該有個警員喺佢隔離嘅。好快佢就收咗線。大家可想而知嗰刻發生咗。 而當時嗰個情況就係李喜同佢個爸爸喺一齊。 系啊，我同佢爸爸喺警署嘅报案室，咁佢个仔就喺警署里面，唔知边一间房机留紧，系啦、就打俾佢爸爸嘅手机，系啦，系啦，咁佢就即刻同佢爸爸讲佢俾人打，跟住好快脆就收咗线。我唔知道呢，佢点解会咁快脆收线，亦都唔知道佢收咗线之后发生咩事。但系我觉得呢个行为相当之勇敢，因为你可以咁样打得电话，那个警察一定坐喺佢隔篱嘅。 系嗱，李文浩，咁其实。即系按你自己所知道，譬如而家呢位年青人同佢嘅即系屋企人，其实而家嘅情况系点？你有冇啲嘢可以即系俾我哋跟进？ 几个钟头前咧，我就同佢爸爸倾过电话，咁就都仲知道佢个同学咧，而家仲应该系即系几个钟头前仲喺医院嘅，咁就系未落口供啦。就系、是、因为我哋相信呢个亦都系警察玩嘢嘅原因啦，就因为佢唔会咁快做晒啲步骤，咁做晒啲步骤，佢咪拖紧，咁佢咪冇藉口唔放人咯，咁佢。而家就係一路喺度拖緊，哎呀唔得閒落手工啊！甚至之前佢喺警署裏面俾人打，咁佢梗係要求驗傷噶啦。俾人要求驗傷都特登拖咗好多個鐘頭。佢四點幾俾人拉，五六點俾警察喺差館裏面俾警察打，打完之後去到夜晚九點十點先俾佢去驗傷。系啊，先俾佢送去医院，送到医院，我唔知系养，即系叫做话治理啊，定系验伤啦。咁但系起码肯定系拖咗一个好耐嘅时间。咁根据法例，警察可以扣留48小时啊嘛，即系佢用尽嘅权力可以扣留48小时啊嘛。我都相信一单嘢咧，警察系会扣留尽。但系庆幸嘅就系佢俾人拉系有人知，都唔因为是七个月以嚟都唔知道究竟有几多个人被人拉咗而冇公布到，而最后嗰个人系冇出翻嚟，我哋根本冇呢个数据喺手。而呢样嘢，现场嘅街坊系相当之愤怒嘅，就系佢系啱啱都新闻报道都有讲到，佢拉呢一个同学嘅时候系冇话拘捕佢嘅，而根据香港法例，你要拘捕或者你要拉走一个人，你必须要同嗰个人讲佢犯咗咩事，你因乜嘢拘捕佢，你先可以带走佢噶嘛。而系警察系已经去到一个创造法律近乎恐怖分子嘅地步，即系睇翻条片，嗰两位警员同恐怖分子有乜分别啊？你不如同我讲，你裤袋有枪，所以我要跟你走，你都唔系根据法律做嘢嘅，你创造紧一啲条文出嚟嘅。 系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李文浩。咁啊，李文浩就系深水埗嘅长沙湾区嘅区员啦。咁佢就讲述翻当时咧，佢事后咧到现场了解一个情况嘅。咁有啲资料嘅可以补充咧，就话咧而家个禁制令咧，其实就只有骚扰或者系烦扰啲警务人员咧发布嘅照片咧，先可能违反咗禁制令嘅。咁自由风倾紧呢个话题，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首次在新春酒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是多元社会，对一些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不能走极端，更加不能搞暴力，强调一家人之间有商有量，再大的事都好解决。 骆慧玲认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但是相信珍惜香港这个家是所有真是爱香港的人的共同心声、共同期盼和共同责任。他说作为香港这个家的一员，来港十二日已经感受到家人的亲切。骆慧玲又说香港当前局势未完全稳定，但是香港精神一直都在，香港优势仍然在，国家支持始终在，对香港这个家重回正轨、早日复原充满信心。警方昨日在旺角检获水喉通土制炸弹，今日再拘捕多六个人，稍后交代案件详情。警方昨日在通菜街一个旧楼单位检获一个水喉通土制炸弹，拘捕四名男子，相信是隐蔽勇武组织的核心成员。他们由21至29岁，涉嫌非法集结，藏有爆炸品，串谋制作爆炸品，藏毒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警方说炸弹若果成功引爆会造成极大伤亡，警方在现场拆除炸弹期间曾经引起轻微爆炸，升降机门的钢板被炸穿一个窿。警方拘捕三名14至17岁少年涉嫌刑事毁坏，又拘捕一名67岁男子涉嫌洗黑钱。警方上个月接获报案，指屯门、马鞍山、天水围、葵涌和青衣共六个单位被人林洪友追债。警员调查之后，分别在观塘、黄大仙和沙田区拘捕三人，当中一名67岁男子怀疑持有一个供欠债人还款的银行户口，涉嫌洗黑钱。另外两名分别14和17岁的少年，连同警方拘捕的一名15岁少年，就涉嫌刑事毁坏。警方说连近岁晚留意到收债的案件上升，呼吁市民若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在大厦出入，应该尽快向警方报案。政府交代早前到武汉考察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引述内地资料显示目前有两宗家庭的群组个案，包括一对夫妇，其中妻子未去过涉事的华南海鲜市场，大部分患者曾经长时间在这个市场逗留，七成是海产区，暂时未能够锁定哪一类的动物是病毒的源头。卫生防护中心认为虽然未有明确证明人传人的证据，但亦不排除有限度人传人的可能。另外，医管局话七至八名武汉肺炎患者情况严重，出现肾同埋肝衰竭。院方亦都认为有慢性疾病，年长同埋肥胖都系高危嘅因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先跟进翻咧，较早前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噶。现时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清丽苑。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意外，龙尾清丽苑。咁另外咧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车龙就排到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浸信会医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是繁忙的，龙尾在德宝花园。今夜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科学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近马料水交汇处。之后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的强风措施已经取消，而家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是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是恢复为每小时80公里。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或者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都系去到近清丽苑。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看看这段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的意见不同，被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不是就惨了。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和包容，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应该打人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是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I have a dream. How dare you? 跳出同温层，尝试理解、聆听另一啲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晚九至十，卢永聪，两代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風咧傾緊咧，就有市民咧懷疑拍攝一個便衣警員被捕啦。咁件事咧都引起好多人嘅討論嘅，到底咧就有啲警員係咪即係誤解咗而家呢個禁制令或者其他嘅法律嘅條文咧？咁我咧就係查詢過警察公共關係科咧，咁佢咧就有一個回覆嘅。咁佢嘅回覆就係話咧，係喺一月十四號下午大概三點咧，因為一名便衣警務人員咧就喺深水埗嘅欽州街一個商場食肆咧，就被一名男子以電筒照射。咁在場咧就兩名當值人員就遂表明身份，就帶了該名23歲的姓何男子到警署協助調查。人員就該男子身上檢獲一支長約18厘米的電筒以及電筒的零件。經初步調查，該名男子涉嫌普通襲擊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案件就交了給西九龍總區的重案組第二隊跟進。而被捕男子現在的情況就正是被扣留調查，其後聲稱身體不適咧，清醒就被送往明愛醫院檢查嘅。咁嗱，呢個以上咧就係警察公共關係科嘅新聞主任咧就回覆關於呢件事嘅。咁好啦，咁呢件事裏邊咧就即係引起好大嘅爭議。咁呢個爭議裏邊咧，其實都牽涉到一啲法律角度嘅問題啦。咁啊，自由風我哋接通咗咧，就係法政會司嘅成員咧，亦都係大律師嘅蘇俊文咧，同我哋傾一傾嘅。蘇俊文， 主持你好， 係你好，係你都了解呢件事啦， 嗬？我覺得啦。那個片段公開了之後呢，似乎那兩個警務人員呢，他們當初呢去接受一叫準備拘捕這個男這個後生仔呢，原因就是說他違反了禁制令，是不是影相上起他們底這樣。但是自之後呢大反警署之後，現在那個回覆就說是普通襲擊罪。如果你當初即是有一個邏輯的看法，就是如果當初他真是找電筒去照射個警員，而是因此是叫做普通襲擊罪的話，那為什麼 在那個片段裡面個警員是沒有提過說喂你現在找電筒照我普通襲擊罪呢、 嗯、 所以這一件事你說那個合不合乎邏輯呢我們都覺得是不合乎邏輯的另外呢在法律上面其實你說、第一件事那個警員是便衣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他 是警員所以就算我拍那個地方拍到那個警員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意圖去違反那個禁制令、 嗯、 第二件事就是說就算拍到警員和違反禁制令呢是兩回事因為違反禁制令呢那個範圍就是說你要去起底的目的是透露他的身份那必然是影完相或者影完片之后摆上互联网的讨论区可能说这个是警员那这个才是违反禁制令如果一个人斋影一些片段其实你可能警员走埋去其实我是警员你不要摆上网可能那些市民不一定是跟警察过不去的可能说、哦、这样我不知道那我不摆其实已经是没事的那违反禁制令是当他一定是去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警员那个该警员的身份被透露了呢先至是违反同埋就算是违反都好啦因为而家我哋先前即係讨论过话点解律政司作呢啲咁嘅禁令就係话似乎呢有啲市民佢哋做嘅行为可能系连刑法都即係冇任何理据去拉佢嘅时候就做一个民事嘅禁制令。咁、既然呢个系个民事嘅禁制令嘅话呢咁警方系冇权呢话一个人就算一个民事嘅事项违反咗呢而去拉人嘅。佢系冇呢个逮捕嘅权利嘅。咁、所以其实应该会系代表警方嘅律政司应该系要同佢嘅律师代表去如果若然真係喺網上有啲咁嘅討論區啊，透露咗呢啲警察嘅資料嘅話，應該就係話去執行呢一個違反呢個禁制令嘅命令咧，就唔係係警察去做啦。咁就係有啲你見到啲禁制令咧，可能係要去揾執達利啊，去進行呢啲命令嘅。咁警察只係在場協助嗰個事情嗰、那個或者有啲秩序。咁所以其實你話喺个餐厅里面警察话因为个禁制令而拉人呢就显然就係冇理据。咁我哋都好怀疑係咪因此拉咗人返去之后先至用第二个名堂去合理化自己嗰个拘捕行为呢呢、这个我係非常质疑。 嗱苏俊文我諗其实即係市民大众睇到呢个新闻呢可能都会有一种即係寒蟬嘅效应就会好驚可能即係平时出街可能只係即係去影下相或者可能只係讲下啲嘢去可能谈论下啲警察或者可能係去即係去指责啲警察嘅行为呢都会驚即係再俾警察用呢个方式呢去拘捕。其实我哋有咩可以保障到自己呢喺啲情况。 咁我相信呢其实第一样嘢我反而觉得呢如果同警察呢有呢啲咁嘅冲突嘅时候或者啲咁嘅拗撬嘅时候呢更加係需要呢开住个手机呢拍摄嘅摄录嘅功能呢去保护自己。咁、即係如果唔係其后有人话其实你係襲击佢又好打或者做啲乜嘢犯法行为我先拉你咁你可能第一时间拍片嘅时候已经可以证明到自己系冇做过呢啲嘢啦。咁另外就系话，其实就算你拍警员去做嘢咧，如果你系讲紧系话，喂，我见到佢个拘捕或者佢做紧某啲嘢，我唔知佢合唔合规，我系想拍低个证据嘅。其实本身呢个唔系个禁制令咧禁止嘅地方嘅。咁、所以其实禁制令系话你拍完条片走上去，可能去讨论，喂，呢位警员叫乜乜名？或者可能有幅相啊，佢原来读边间学校，佢屋企有咩人，咁呢一个先至系嗰个禁制令嘅范围，而唔系话我所有片一影到警员，咁我就系违反禁制令。所以其实如果有保障自己，反而要同警察讲清楚，就话我而家系拍摄攞一个证据，系、我而家认为有一样嘢，你系咪可能我某个原因我想拍低作为证据，而唔系为咗起你底嘅，我唔会摆你上。即係互聯網嘅，除非我諮詢咗法律意見之後，咁我覺得呢個係要話俾警員聽，而同時我亦都覺得， 警隊裏面係咪高層需要將律政司嗰個禁制令咧，要解釋翻俾前線嘅警員聽，等佢唔好以為知道有個禁制令就可以話你違反禁制令就拉人，警方係冇民事拘捕嘅權利嘅。 蘇俊文，我想問咧，你頭先講到咧，即係譬如你話事發如果有事，就要開住個機去拍攝啦。咁如果你拍攝到呢啲咧，第時如果真係要攞嚟做證據或者呈堂嘅時候，係咪有用嘅呢、這個拍攝低嘅呢個記錄？ 絕對是有用的啦，因為如果你拍攝作為證據，那個證據就是為了將來呈堂，例如某些情況警員對你有某些指控，你說喂我沒有做過，那這個片就會變得很重要，就 是有用的，即是簡單說 是有用的，可以作為做呈堂證供的。 沒錯沒錯。 咁另外你都提到咧，就话关于即系话嗰个法例啦，即、就、系、是、按照啦而家个讲法咧，就法庭颁布个禁制令咧，就其实属于民事禁制令嘅啫。咁但系今次我睇翻咧，即系呢位23岁嘅朋友咧，即系被捕咧，似乎就完全系转咗另一啲罪名，甚至系即系可能系受咗一个刑事嘅检控。咁呢件事里边点解会变咗咁样？同埋即系喺个法律界嚟讲咧，即、就、系、是、你头先讲就系警队嘅高层要去即系讲翻俾一啲前线警员知啦。咁但系喺个情况之下，会唔会亦都牵涉到真系个警权？有即系有一啲滥用或者系已经有过咗界咧，咁即系 我觉得呢个情况可以绝对讲话系滥用嘅，因为佢本身警员系冇民事嘅权力嘅嘛，执行权力，咁所以其实佢如果系冇犯过任何刑法嘅话，其实警方咧系唔可以拘捕呢个人嘅，就算佢系真系发布咗某啲信息咧，都只系要有一个透过一个禁令咧去申请咧，就系、是。可能是禁止或者去带这个人上法庭，而不是现在这个情况可以拘捕他回警署。另外所以我认为这个第一个是他已经是越了他应有的权利的以外的范围。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当回到警署之后突然之间转了拘捕的名堂，即是现在公共关系科就说、哦、因为他袭击警、普通袭击警员这样。我认为这样东西如果当然事件的经过现在未有定论，但是似乎很多市民的关注或者个认为就是说喂会不会你回到去之后你觉得是真的没有理据的时候，你要去合理化你那个拉他那刻的理由，就说他普通袭击你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似乎是一个砌生猪肉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都是若然是这样的话，我们都相信这个不能够接受，因为一个被捕人翻去警署，除咗好惊之外啦，咁我觉得，咁佢都可能系48小时喺个扣留喺个警署里面失去佢自由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对一个普通一个良民嚟讲，系一个几痛苦嘅经验啦。咁我觉得，既然你有权利去逮捕呢个人，你应该唔可以去立乱去运用呢个咁嘅权利，令到人哋可能受到不必要嘅不便或者系痛苦。无端端走就失去自由， 我 一日两日咁样。 苏俊文，如果用另一边的角度睇，就系、是、譬如如果真系呢啲即系涉事嘅警员，佢真系所谓你所讲砌山猪肉，又或者系其实系不合理嘅，即、就、系、是、用逻辑啲罪名去检控，即系呢个23岁嘅年青人嘅话，其实即系呢啲警员其实本身佢有冇啲咩嘅法律后果佢系要负责嘅咧？ 其实当然咧，如果有一啲情况咧。是好確實，例如有片啊證明到某一啲情況出現，而佢之後作供呢係同嗰啲片段係好明顯係不符嘅，咁可能係會構成呢個叫做妨礙司法公正啦，咁呢個係刑事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純粹一般嘅情況，就係、是、例如片段拍到可能係有人吵，有人即係話喂做咩拉我嘅時候，咁之前其實有冇揾電筒照嘅話，可能未必有人拍到片嘅。咁可能最後就算我哋相信個年輕人講嘢係真都好啦，我哋覺得往往最大嘅即係而家個制度裏面最大嘅弊病就係冇一個有效機制去跟進呢啲咧。即係除咗你係刑事去到好高嘅 standard， 或者一啲好大確實嘅證據之外，如果你話一般你話佢砌我山豬肉，我要投訴警察課或者係監警會嘅話咧。好多時候呢啲情況咧，個結果就係話哦，你話有我話冇嘛，咁咪不了了之咯。咁呢個情況就變咗，警方點解會係有呢啲？我哋成日講話，其實都唔係反修例事情噶啦。即係就算之前都喺刑事嘅程序裏面，有時都不時有警察話講大話，或者係砌人山豬肉嘅情況出現。咁其實點解會咁即係點解成日都有咁嘅做法？就係、是、往往就係因為冇一個機制去制衡到佢哋。咁佢變咗就係話。 我砌生豬肉砌得到咪好咯，砌唔到我亦都冇咩損失啦，咪算咯。咁喺咁情況嘅時候，咁副助長佢哋有呢啲咁嘅行為出現。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蘇俊文。咁啊，蘇俊文咧就法政會司嘅成員啊，大律師咧就同我哋講翻咧，就關注市民今次咧，因為咧涉嫌拍攝一個便衣警探咧，就係被警員咧被捕嘅。咁我咧跟住都會再傾下咧，關於警隊咧會引入一個電槍啊。咁就有關於課題咧，大家要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有位聽眾尤太打通咗啦，尤太。 系、hey, 大家好啊！我而家觉得咧，即系警权真系过滥啊！因为咧，我觉得你话佢哋唔识话即系拍咗佢之后，佢话犯咗私隐权，根本佢哋唔系唔识，佢哋就系觉得冇后果。佢哋而家个心态，我觉得佢哋系变态，简直捉啲后生仔嚟搞，有心嘅。咁咧就点解佢之前就唔话佢系咩袭警咧？佢因为佢当时咧就唔知用咩拉佢。亦都冇警告就捉咗佢翻啦，跟住喺佢嗰度抄到嘢咧，咦有支電筒，佢咪就話你用支電筒照佢咧，佢咩都作到出嚟，同埋咧我好同意就係話，你就算拉到佢，即係有證有據，佢本頭好輕，因為最近睇嗰啲案例咧，真係好似嗰個咩60几岁嗰、那個男人被人在警即醫院打你，好彩咁啱就有影到 CCTV， 但係都死，即係判得好輕，打餐死。咁我覺得而家即係我哋覺得做市民好慘咧，就話佢哋而家咧就冇網管點咧？我都發覺咧，上級同下屬係冇溝通噶啦，因為其實嘢正路咧，佢成日都會話聲啊，呢樣過咗你哋小心，會 briefing 即係同我哋分享啊。但係而家佢都唔理你，連啊咩即係陶輝嗰啲照噴啦，我睬你傻，我真係根本啲僆仔就。個發泄程度咧就係我理得你大定細，我做最細嗰個先係最惡。而家咧就係你夠膽做得啦，咁所以我而家咧最慘就係我哋啲細路仔咧，個個咧就佢溝你啲係僆仔嚟搞你。而家發覺好多係插莊架喎。你而家唔係話乜嘢，我唔係話有冇證據，根本就係睇到曬全部都係插莊架喎。無啦啦又有人咩跌死啊，即係嗰啲又。咁我想講翻少少一樣嘢。 好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姚太啊，因為咧我哋就仲有一啲嘅聽眾打咗入嚟，咁因為仲有一位啦，呂先生都等咗好耐啦。呂先生， 喂，你好， 呂先生你好， 係你請講。 咁啱啱我即刻上網睇咧，嗰、那個少年人咧就俾嗰兩個警員拘捕啦。拘捕咗之後咧就可以屈去第二個罪名嘅。而家咧就已經係無法無天嘅，即係我呼籲咧所有市民咧。一系咧开住部手机行出街，坐喺个袋度；一系咧孭住一个 action cam，去影住自己喺度做咩咯。同埋咧呢一个 action cam 咧一定要去用 WiFi 上载去一个 cloud 度，唔会俾警察去 delete 咗噶。而家香港已经系无法无天嘅境界。 好，唔该晒你，吕生， 唔该晒。 咁啊，到呢个警权咧，即系真系我谂系市民咧非常之敏感噶。咁我咧就不如先休息一下，因为再翻嚟咧会倾咧关于警队咧，亦都有一个新嘅建议，引入用电枪嘅。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陈伯食饭，李婆婆食饭，权叔食饭啦，赵老太食饭，阿娟姨食饭。张伯食饭啊，希叔食饭啊，袁婆婆食饭。 59位老人家生活喺同一个家，但其实人人都冇啦又冇楞。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走访九龙城一间平民护老院，真实听下喺院舍中老嘅长者，其实有咩心愿，又有咩心声。 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教育大挑战。 咁嗱，仇视言论睇下你仇视到边，你表达你唔中意嗰样嘢。作為老師，我覺得有自由嘅喎。但如果你去到咧，係一種譬如話納粹式嘅一啲表達方式啊，咁嗰啲咧， 睇都有問題啊，即係嗰種 係。咁啊，即係作為人咧，我哋都唔鼓勵咁嘅。 就係咯，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學有心人，鍾傑良、何玉芬博士請嚟立法會教育界別議員葉建源，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想同大家傾下咧，就話講咧係警隊咧可能會引入呢個電槍嘅。咁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個反修例風波開始咗之後咧，咁警務處咧就話咧就不斷地檢討嘅，就希望為啲警務人員咧係加配呢個裝備啦。咁包括咗就向休班警員啊發放嗰啲伸縮警棍啊咁樣。咁啊經過呢個研究之後咧，初步研究之後咧，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個方案建議咧，就話咧可能引入一個電槍咧，就俾一啲日常警務嘅人員去用嘅。咁咧就唔係單係用於防暴啦。咁預計咧會先由一個衝鋒隊咧係使用，咁咧就再慢慢咧擴展至其他嘅部隊咁樣嘅。咁大家對呢啲咁嘅新聞或者呢個消息咧，大家係會唔會有啲咩意見咧？會唔會有擔心咧？或者到底點睇警隊又會引入一啲咁嘅新嘅裝備咧？咁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關於呢件事裏邊咧，就引入一個電槍裏邊咧，咁亦都有警察公共關係科嘅一啲嘅回應啦。咁佢哋嘅答覆咧就係話咧，就警方會考慮一切咧有助提升行動效能嘅方案，並且咧會持續審視行動嘅需要，檢視武力使用嘅層次，同埋適時引進適合嘅裝備以及相關嘅措施，確保前線人員咧能夠喺日益嚴峻嘅工作環境下邊咧繼續專業地咧係執行職務嘅。咁警方就呢啲武備同埋武力咧使用咧就係有嚴謹嘅指引，亦都會按照製造商嘅提供嘅安全指引咧確保使用呢個裝備嘅安全同埋操作正常。咁嗱，呢個咧就係警方咧就係警察公共關係科嘅一個正式嘅回應啦。咁但係到底引入呢個電槍之後咧，會係有啲咩嘅效果咧？同埋即係控制人群啊，或者等等嗰方面咧，會唔會亦都有啲新嘅考慮或者係一嘅疑慮咧？咁好啦，黎恩浩又應該到你講下啦，你都參與啲群眾運動或者前線啦。咁如果你聽到呢個消息嘅話咧，你會點睇咧？會唔會有擔心即係又多一個問題出現咧？ 我諗即係。對於一啲係攞嚟鎮壓遊行示威、鎮壓即係示威者，甚至係攞嚟去攻擊即係市民嘅呢啲嘅武器咧，一件都嫌多，係一件都嫌多、嗯、啊！我哋其實現在警察所使用嘅武力咧，已經可以致命嘅，橡膠子彈係致命嘅，嚇、 嗯 啊、催淚彈係可以致命嘅，水炮車都係可以致命嘅工具嚟嘅。吓，呢啲所有嘅工具咧，佢已经用到无所不用其极咁样用噶啦，即系而家仲要加一样新嘅，即系电枪，其实根本咧就系不断喺纵容紧警察咧，可以用不各式各样嘅武力咧，吓、 嗯、 系去对付即系一般嘅市民，手无寸铁嘅市民。 嗯、 我哋睇翻即系电枪呢个武力本身啊，其实喺其他国家已经系。眾所周知都係啲致命嘅武器嚟嘅、 嗯。 如果睇翻，譬如即係呢一兩年嘅案例，其實你喺美國，即係就係舊年啊，就已經有49個市民因為被警察用電槍攻擊咧，係而死亡。 嗯、 而嗰啲市民本身亦都係手無寸鐵嘅，純粹係警察執法嘅時候濫用佢嗰個嘅武力咧，係令到市民死亡。喺英國都有咁嘅情況，喺法國都有咁嘅情況。我哋睇到更加多、更嚴重嘅就係咧，如果即係警察係使用呢個電槍，同時咧係使用呢個胡椒噴劑嘅話咧，其實係會即刻會着，係即刻會着火嘅。嗰、 嗯 那個人係即刻可能係即係完全等於好似受咗火刑一樣。咁、嗯、其實呢啲根本係不必要嘅，因為從根本上講，第一呢啲嘅武器咧本身唔係攞嚟驅散群眾嘅，佢係針對緊個人嗰個嘅即係個別嘅示威者嘅行為，佢唔冇驅散嘅作用。第二就係話，根本警察現在武力已經係非常之即係過度使用噶啦，咁點解仲要去即係添一啲新嘅工具呢？咁其實呢個做法係不能夠接受。 嗯，警方咧就一路用呢啲武器咧，就据讲咧，即系都有一个手册咧，系即系分类唔同嘅武器啦。咁咧就其中有啲叫中级嘅武器咧，就唔见就系变咗做低杀伤力嘅武器啦。咁呢啲就包括咗就系头先讲过咧，啲伸缩警棍啊、橡胶弹啊等等嘅布袋弹啊咁。咁嚟喺呢次即系咁嘅街头嘅行动里边咧，就好多时都有啲市民会受伤啦吓，或者受到呢个咁样嘅一啲武器嘅装备嘅攻击咧，咁系受伤嘅。咁嗱呢个。電槍好多人會覺得咧，就因為拿支槍其實真係有子彈啦，就危險啦。當然係，即係可能亦都會真係造成致命嘅。即係如果警員係使用嘅話，咁電槍咧就令人哋感覺咧，就可能係即係最多係令到嗰、那個即係示威者被制服或者等等嘅啫。咁咪好似咧嗰個武力啊，即係武裝嘅程度係低啲嘅。咁呢一個其實係咪真咧？咁呢個同埋即係到底而家現況用咗呢啲咧，會唔會係令到俾一個警察到時真係用啲 真槍會好啲咧？咁樣咁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即係而家警隊想攞嚟做一個咁樣嘅即係做一個考慮啊？去引入呢種咁嘅電槍咧？咁 嗱，如果警察係用呢一個公關嘅角度去作為考慮去引入電槍嘅話咧，我會覺得佢哋唔單止係無知，其實都係好無恥嘅。因為從實際嘅經驗上講，睇翻其他國家嘅案例啦，電槍本身係可以致命嘅武器嚟嘅。我頭先羅列咗，無論喺英國、美國呢啲民主國家已經可以監察警權嘅，即係政呢啲嘅地方咧，都會有呢啲濫權嘅情況。咁你何況香港啊，無論係警察投訴科或者監警會，都冇辦法去監察到警權。而頭先你所讲的那个即系新修订嗰个警察嗰个嘅指引，其实实际上是不公开的，即系如果唔系有传媒揭发，或者唔系靠之前华盛顿邮报摆喺上网俾大家睇到咧，我哋根本睇唔到即系呢个所谓警务处程序搜查程序搜查嘅第29章。咁换言之，系冇任何监察可言。 系啊，咁到底呢个问题会系点咧？咁大家咧就继续留意啦。咁自由风今日嘅时间都够啦，拜拜， 拜拜。